法宝坛经 行右品 第一讲，今日讲嘅系六祖慧能对呢个叫心性嘅法教。咩叫心性嘅法教呢？就系讲如何能够明心见性啊！六祖慧能佢喺公元638年出生，嗰个时候咧就系唐朝啱啱开始冇耐。而家系2015年，咁即系话咧，六祖慧能系1300多年前嘅人啊。但系呢个心性嘅法教咧，唔会系因为话哇咁耐之前嘅嘢，而家仲兴唔兴噶咁样，唔会话啊，因为时代嘅变迁咧，个法教就唔一样啦。咁好啊，我哋睇睇嗰个法教系点啊，好吗？开始嘅时候，我哋先怀住感恩心与恭敬心，感恩我哋嘅老师。我哋嘅老师系边位啊？系啊，释迦牟尼佛啦，冇错啊。同埋今日讲嘅《法宝坛经》嘅主讲老师六祖慧能大师，所以我哋要感恩咧六祖慧能大师。好，三清，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六祖慧能大师，南无六祖慧能大师，南无六祖慧能大师。好，六祖慧能佢系唔识字噶，《法宝坛经》咧系佢临完席之前，佢啲徒众问佢话：师傅，一路以嚟你一生嘅嗰个法教咧，我哋将佢结集成书啦，系嘛？咁都要获得师傅的同意的，师傅说可以。那么叫什么名字啊？这本经《法宝坛经》，所以个名字是六祖自己去定下来的。那么呢，我们看一看了，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行右品第一，这一品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六祖他如何由一个俗家的凡夫在那个修行上面怎样能够接触到那个叫佛法，到后来甚至乎见性。简单讲就是讲那个缘起是怎样的，他自我介绍。那我们看一看好不好，经文你们大家读吧。是大师自宝林韶州慧慈寺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广堂为众开元说法，师声座次，次使官僚三十余人，余中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等等啊。这个时候，大师智宝林，这个大师就是指慧能禅师啊，六祖慧能。他就去到这个叫宝林寺的地方了。当时呢，韶州慧慈寺有一个官，他姓慧的。这个慈寺是官慧的名称，你可以等于说现在这个韶关的或者韶州的市长。总之就是呢，在当地来讲官阶很高的一位官员。那这位慧慈寺呢，就跟他的官僚入山了。官僚就是他的部属。就去到这个叫宝林寺这个地方，请师出，就请六祖慧能出山去到城中大梵寺广堂为众开元说法，师声座次。以前的人呢，要听经呢，就要去寺院呢，去请那个老师呢出山声座说法的意思，我们有些叫登座说法，意思就是搭一个台，然后你们就在下面就听他讲经的。那是表示呢对那个法的渴求，有人求那个法呢才会讲的。那时候的年代就是这样。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就不可以了。要怎样呢？我就坐在这里就等你们来的，还要不断说你来啦，你来啦，这样的。唉，时代不一样了已经。 咁佢简单咧介绍一下当时现场有咩人咧？刺史官僚咧就有30多人啦，即系为刺史带嚟嘅佢嘅部属有30多人。儒中学士咧又有30多人，专门咧以儒家为根本嘅做呢个研究嘅叫儒中。咁咧儒家研究嘅都系四书五经啊。嗰、那个学士咧嘅意思就系一个好有学问嘅人。以前咧嗰啲人系参加过呢个叫科举考试啊，经过咗呢个秀才啊、举人啊，达到呢个叫进士啊，咁就咧先至可以称为学士。咁你谂下呢个人个学问几高？儒中学士又有30多人，僧尼道俗咧有1000多人。同时作礼愿文法要啦，好咯，咁开始咯。六祖慧能登座说法，佢一嚟佢讲乜嘢啊？大家读俾我听。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之心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慧能行由得法是义。好，呢度等等啊。落得堂噶啦，你知唔知啊？点解咁讲咧？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16个字，六祖已经传咗个心法俾我哋噶啦。佢话呢个叫菩提自性，本来就系清净嘅。你只要用呢个清净个心咧，喺道上继续用功咧，你终于可以咧证到呢个叫佛嘅果位噶啦，成佛啦。16个字讲完噶咯噃，系嘛？喺到呢度咧，我要拉开一个话题出嚟先。有啲朋友嚟问我，因为佢第一次嚟啊，佢突然间听到呢个叫佛性啊、自性啊，对佢嚟讲咧，呢啲好陌生啊。佢话呢个叫做啊佛性或者叫自性嘅东西咧，即系咩啊咁样？咁啊，自性系咪即系叫佛性啊？系咪啊？大家谂谂系咪一样啊？系啊嘛，系一样啊。咁我又好似你哋咁答佢咯，自性同佛性系同一样嘅咯。咁佢又问我啦，咁佛性系乜嘢啊？佛性即系自性咯。自性系咩啊？自性即系佛性咯。咁即系佛性系乜嘢啊？咁唔知道你哋点样答佢咧？吓、啊，本来清净，仲有咧，无我，仲有咧，与生俱来。边个第一次嚟噶？举手俾我睇下，听唔听得明啊？佛性，佢解咗俾你听咯，无我啦，与生俱来啦，咁样听唔明？点解佢听唔明啊？因为你讲紧嘅嘢系佢听唔明嘅。所以佢咪听唔明咯？咁可唔可以讲一啲佢听得明嘅说话俾佢听啊？去解释咩叫佛性啊？诶、哎，对呢啲朋友你点回答佢啊？自身潜能，呢、这个潜能系爱嚟做咩啊？仲有一半你未答出嚟，系啊，我听到啦，大声啲啊！可以成佛，呢、这个就叫佛性啦。佛性的意思就是人人都有这个潜能，他可以成佛的，是吗？觉得对的拍掌给我听。哪个拍掌？刚才我就问哪个佛是什么？那个小孩不知道，他说、啊、可以成佛，那即是佛是什么？那你怎么答他？觉者。我是那个新人，什么都不懂。觉者即是觉什么啊？觉悟啦，总之就咁觉悟乜嘢啊？问咁多做乜啦？听就系啦，系咪咁样讲啊？咪搞清楚啲嘛！如果唔系，佢哋啲人你一讲成佛，点解我要咧成日捉住呢样嘢咧？同你哋讲完又讲，讲完又讲。因为当我去医院去做临终关怀嘅时候，意思即系嗰啲人系因为癌症的末期，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去探访那些病人的时候，病人一会就 攞條籤俾我，話呢個龍王三太子嘅一條籤嚇。我嗰日問自身嘅，咁你同我解解啊，師傅咁樣。你係佛教噶嘛，係嘛？龍王三太子都係佛教噶。咁嗰個又攞樣唔知咩符俾我，佢話咧依個咧就係咧阿哪吒嘅，依個又話我拜土地嘅，依啲係民間信仰，同佛教冇關係嘅。但係佢炒埋一碟噶啦，總之咧唔係基督教，唔係天主教，唔係道教嘅咧，佢就將自己歸納做咧依個係佛教噶啦。咁但係嗰個嘅所謂嘅信仰入邊咧。是什么作为基础呢？就是我信你，你就要保我平安，我信你，你就要保我大步揽过，那个是个交易来的，哪里有信仰的情操在里面？没有的。你跟他说人是可以去成佛的，他瞪大对眼望着你，立刻问隔离的姑娘，喂，这个师傅是真不是真的？是吗？我拜开那个是只有一个的嘛。那为什么他说人可以成佛的？透过这个的经验里面呢，让我明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大部分的人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叫佛是什么东西。大部分的说自己是三宝弟子，即是佛教徒的人，更加不知道这个佛是什么东西，那就变成一个迷信了。那好，现在问你了，当我就是那个新人了。那佛性是什么？佛性的意思就是你有个潜能可以成佛。那成佛的什么叫佛？那你怎么答他？觉者。妹妹几岁啊？她5岁。妹妹啊，成佛就是觉者。OK?妹妹听不听得明啊？你当这个就是一个5岁的小朋友来问你，什么叫成佛啊哥哥？你怎么答他？佛是不是天上跌下来给我们膜拜的公仔？那不是，那是什么？给个 tips 你们，佛有10个名号，这10号就是形容佛的功德的。那你大家对这10个名号都很清楚的了。第一，如来；第二，应供；第三，正遍知；四，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常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你系识背，但系而家嚟问你，你竟然唔识讲，你咪好可笑咧？咁即系话有啲嘢唔对咯？咩唔对啊？你冇办法将个佛法用喺你嘅生活上。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是你一定听得明，并且一定是用得在生活上的。现在5岁的小妹妹坐到很无聊了，因为她不知道什么叫佛。那我试一下用我的方法去回答她。但这个方法呢，不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可以有千百个方法。我会选择的方法呢，就会回答她说，这个叫佛，她是人来的。那不过呢，他就很厉害，他什么都知道。为什么知道什么都知道呢？譬如白鸽为什么是白色，乌鸦为什么是黑色。如果你去问那些兽医啊，问研究动物的科学家呢，为什么白鸽的羽毛是白色的，乌鸦的羽毛是黑色的，那些动物学家他的回答是什么？他的基因嘛，佢有白色羽毛嘅基因，所以咪白色咯，系嘛？佢有黑色嘅羽毛嘅基因，咪黑色咯。咁你又再问啦，个基因点嚟噶？咁总之佢阿爸佢阿妈生埋个基因就系咁样，所以咪一个白色一个黑色咯，系嘛？喺现今嘅科学上边，到呢度停咗落嚟啦，佢冇办法再去噶啦，啱唔啱啊？大家谂谂系咪啊？但系。这个叫成了佛的人，他知道，他答得到给你听。他用这个叫唯识学里面讲给你听，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白色的基因或者黑色的基因，证到佛果的人他知道。你们刚才都讲了，证遍知嘛， 佢乜嘢都知嘛。你话人死咗之后去边啊？我哋凡夫就唔知，就只可以去问米嘅啫。殡仪馆嗰个就啊，个亡者几时死嘅？咁就系三点钟死嘅，就去咗好嘅地方；五点钟死嘅，就去咗唔好嘅地方。人咁多款，系咪咁样就睇下你死嗰个时辰嚟定嘅咧？有冇咁简单咧？呢个关于系生命嘅科学啦，就只有佛知。咁你就会话啦：，喂，咁我哋人系点样嚟噶？系人都知道啦，人咪系一个卵子一个精子结合埋一齐，咁咪有呢样叫人咯。错啦，诶，点解咁讲啊？佛陀喺2500多年前佢就讲咗，一个胎佢会成长系卵子同精子，加多一样嘢就系咩咧？嚟投胎嗰个神识啊！呢三样嘢夹埋，呢个胎先至会长。如果只是得卵子和精子去结合，而没有那个神识没有入到去的话，这个胎是不会长的。到这么上下个胎就停了下来了，它不生长，因为个神识没有入到去。2500年前没有任何的仪器，但是佛陀已经讲了给我们听，一个胎在个妈妈的肚子里面是怎样形成。精子和卵子结合了之后，再一个说要投胎的神识落了去之后，三元和合，在佛经里面说到第七日，这个叫细胞形成了的这一团东西，它是结的，是一团东西来的，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揭罗南。总之呢给了个名字，到第七日呢，这团的东西呢一形成了就是生命的形成了。生命的形成是什么呢？以现代的医学来说，那个就叫做干细胞。干细胞形成之后，人的脊椎就开始一路生长了。由这个脊椎衍生出来的所有的神经线就成为我们的五脏六腑了。所以佛陀在2000多年前已经跟你说了，你如果在第七日你伤害了这一坨的东西，它已经是一个生命来的了，你就是杀生了，有因果要付的了。换句说话，如果你要堕胎的话，你在这一坨东西未成形之前，即是第七日之前，那你就不算杀生。2000多年前佛陀已经知道了，如果不是2000多年后的今天的医学发达到今天这个地步，证实真是生命的形成，这个叫干细胞的形成是第七日。我们如果就这样听下来，我们觉得匪夷所思。但是第七日就可以验到这个妈妈已经是怀孕的，以今天的医学得不得？都还未得，要一个月嘛。是咯，那你说，你会问我，那那些试管婴儿是怎样？试管婴儿都是要有个卵子和个精子的，对不对？然后那个神识都入去的，一样的嘛。这个成了佛的人，他通通都懂，他通通都知道，乃至物理世界是怎样来的，所有的你见得到的、碰得到的、摸得到的、闻得到的，包括的现象，佛陀都跟我们说是必须要靠其他的条件将它拼凑在一起的。 行右品 第二讲第四页，是吧？六祖慧能他就得到呢，有一位叫韦刺史的邀请，就去到城中的讲堂升座说法。他先去介绍他的过去是怎样的。他怎么说？慧能严父本贯梵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幼早亡，老母孤为，而来南海，艰辛贫乏，于是卖柴。好，他首先讲一讲自己的身世。他说呢，他们本来呢个籍贯呢就是在范阳那个地方的。后来呢因为事故， 嗰个爸爸咧就被人流放啦，落咗呢个叫岭南嘅地方。虽然佢冇讲佢爸爸系做官嘅，但系如果唔系做官嘅话，点可能将佢咧左降去咗呢个岭南嗰度啊？系嘛？咁必然啦，佢爸爸一定系做官嘅。咁咧去到呢个岭南嘅地方咧，有一个新州嗰度啦，喺嗰度作为呢个叫过普通平民百姓嘅生活啦。此生不幸，父幼早亡，冇耐爸爸就死咗啦，剩翻佢同佢妈妈，跟住就移居嚟南海嗰一带，艰辛贫乏，于是卖柴，就靠呢个咧执柴劈柴，去到市镇度卖柴咧，作为咧佢同佢妈妈嘅生活。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未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未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祁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志是五祖引大师再俾主法，门人一千有余，我到俾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喺嘅时候，当时嘅慧能攞到啲柴去到市集度卖啦，个客咧就叫佢咧，送去一个客店嗰度啦。佢送到客店嗰度收到钱啦，正要走嘅时候咧，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啦。咁点解咧？佛经里面话诵经嘅功德大咧，个原因就系咁解啦。旧底嘅人咧，识字嘅人唔多，同埋咧印刷业唔系普遍啊，所以你话要得到一本经系好艰难，就唔系话人人都可以咧得到呢本经喎。重要咧识字，重要咧有一个地方可以咧俾大家听到。咁所以点解话诵经嘅功德无量无边，抄经嘅功德无量无边，系讲紧你可以透过呢个叫冇印刷业之下，或者啲人唔识字之下，你去读诵，让嗰啲唔识字嘅人一听到咧，佢能够获得嗰个法嘅教导啊。个功德系咁样啊，就唔系而家啲人系有抄经，唔系抄经，抄完一堆就问我点处理。抄嗰个经咧，要抄无字嗰个经，抄喺边咧？抄喺你个心度，可以吗？咁好啦，当时慧能咧，佢就系要离开个客店嗰时候咧，就有一个人大声喺度咧诵紧金刚经。慧能一听到之后，哇，马上咧心中有所体会啦。嗱嗱声就问：请问你仲紧啲乜嘢啊？对方就答佢啦：金刚经。你睇下六祖慧能，佢个根气好犀利，因为金刚经入边所讲嘅系讲心性嘅功夫。对方呢个客人咧，净系诵读金刚经咋，佢唔系喺度解说金刚经啊，佢都马上有所体会啦。所以佢嗱嗱声就去问对方啦：请问你读紧啲乜嘢啊？对方回答佢就话金刚经咯。咁呢本经你系点样得嚟噶？我就喺个叫祁州黄梅县东禅寺嗰度，有一位师傅就叫做第五代祖师弘忍禅师，佢就喺嗰度咧主化，意思就系喺嗰度咧主持，并且度化有情，门人一千有余，哇！跟佢去修行嘅咧有一千多人啊。我到比中礼拜听受此经，我就喺嗰度咧听到呢本经嘅。大师常劝僧俗，弘忍禅师咧就常常都劝大家但持金刚经，大家咧要多持诵呢个金刚经啊。持嘅意思唔系净系读啊，持嘅意思系个心入边，你要将呢个金刚经用喺日常生活上就叫持啦。能够咁做嘅话，即自见性，直了成佛。咁即系话呢本金刚经啦， 是即时见性可以直了成佛的手册来的，很重要的。慧能一听到之下，他说什么？慧能问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慧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啊，慧能一听到之后，个心唔使讲，梗系想去拜见呢位五祖弘忍禅师啦。说来就真系宿昔有缘啦，一定系过去生呢同个有一个人结过好缘。点解啊？因为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慧能，就系因为有人呢送咗十两银钱俾慧能，让慧能可以呢将呢十两银钱呢翻去交俾佢妈妈。安置佢妈妈先得噶。慧能，如果你要去见呢个五祖弘忍禅师，咁个妈妈边个养啊？咁所以咧，好彩喎！呢个宿昔有缘咧，呢句说话咧，我哋大家你唔好睇过咗就算咯。宿昔有缘，即系过去生必然系自己结下一个欢喜缘，好嘅缘。所以有一个根本系陌生人嚟嘅，佢愿意咧俾十两银佢，去成就佢嘅道业。咁你哋啦，谂谂啊，你哋呢一生咧有冇做过别人嘅贵人？咁你如果觉得诶、都有少少啦，咁都好，咁下次咧希望有人俾十两银你，即系有呢个需要嗰阵时候，又有人成就你嘅道业，几好啊！好啦，跟住咧佢就真系去到呢、这个叫做黄梅参礼五祖啦。下一段系咩啊？慧能安置武筆，即便慈慧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祖问曰：与何方人欲求何物？唉，慧能就嗱嗱声咧，真系安置咗个妈妈之后咧，脚步好快，三十几日就去到呢个叫黄梅东禅寺，就去见弘忍禅师啦。见到大和尚之后，和尚就问：与何方人欲求何物啊？佢：你边度人啊？你嚟我呢度想得到啲乜嘢啊？慧能点回答佢啊？慧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如物。呢啲嘅心胸吓、你想要乜嘢啊？哦，我咩都唔想要，我净系想睇下可唔可以成佛啫。哎呀，真系几好噶啦，系咪啦？唔知道我哋在座有冇啲咁样嘅对答咧？嗬，呢啲就系大根气就大根气。弘忍禅师点样回答佢啊？祖言：于是岭南人又是割了，若为堪作佛。慧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各寮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弘忍禅师佢就话：啊，于是岭南人，你系岭南人喎，又系各寮，岭南喺南方，又系各寮。各寮即系南蛮嘅人，冇文化嘅人，唔识字嘅人啊！大家要记得，五祖佢系禅师。他现在讲这段对白，他不是特登要贬当时的慧能，因为你说嘛，要求作佛嘛，来了，五祖就开始称下你了，考下你了，所以特登那个语句上就不是很客气了。他说：喂，你是岭南人，又是割寮，意思就是你是南方来的，字都不识多个，怎样去成佛啊？在座你哋各位就千祈唔好话我唔识字啊！六祖慧能都唔识字噶。慧能曰：人虽有南北，人虽然有南北之分，即系话我系南方人，你系北方人，有咁样嘅地域嘅分别。但系咧，佛性本无南北，但系呢个叫佛性嘅东西，冇话地域嘅分别噶，亦都冇话你系外国人啦，或者系什么文化的人才有这个叫佛性的。不是的，这个佛性人人都有的嘛，跟大家讲过的，对吗？各寮身与和尚不同，我要跟你们讲，这个叫和尚呢，在以前呢那个年代呢，称呼这些祖师大德呢叫和尚呢是专称来的，就 就唔系而家咧，今时今日咧，啲人话嘿和尚嗰啲咧就系贬冇礼貌嘅意思。和尚嗰个音系上高上嗰个上嗰个发音。国寮新语和尚不同，虽然今日嘅身份咧，我就是一个唔识字嘅冇文化嘅人，同和尚大德你咧就唔一样，但系佛性有何差别啊？但基本上我哋两家嘅佛性都系一样嘅噃。嗱，睇到呢句说话，大家好开心。有个人嚟问佢：你识乜啊？虽然我唔识，但我同你嘅佛性，大家都系一样嘅。啊，你就睇下对方听唔听得明啦。五祖更欲语语，喺个时候，五祖弘忍禅师呢个话机即系对上嚟啦，佢想再继续同佢讲嘅时候。哎呀，不过呢，且见途中总在左右，总是有人在身边黐车咁转，因为慧能是新嚟的嘛。又见师傅同佢一对一答，这个好像很投契咁样，咁系梗系有人在身边左望望右听听咁样啦。因此呢，师傅呢就话啦，乃令随众作务，咁就同佢讲话，你跟阿边个去做嘢啦，意思即系接受佢啦。慧能曰：慧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啊？大和尚就话：诶，去做嘢啦。慧能就话：哦，启和尚，启意思即系尊称啊。弟子自心常生智慧，呢个智慧啦，从来都冇离开过我嘅，即系话佢冇散乱啊。弟子从来都没有散乱的，所以这个智慧呢常常都跟我在一起的。不离自性，我行住坐我什么都好，我都没有离开过我这个自性与生俱来的带来的那个叫智慧。这个就是我的福田了已经。那我日日都在一个福田里面了，还要做些什么东西去争我的福田啊？是不是很厉害啊？他这句说话呢，俾咗后世嘅今天嘅我们咧一个好大嘅指引，我哋如何收我哋自己嘅福田？原来你哋人人都有一块福田喺各人你哋自己身上。我哋一般嘅人话种福田，即系话收福啦，就一定系做好多嘅布施啊，系嘛？财施啊、法施啊、无畏施啊。等等啦，咁咪系我哋嘅福田咯。对众生行慈心啦，咪我哋嘅福田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野啦，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嘅福田，啱唔啱啊？但系而家慧能竟然同佢讲话，你只要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原来你唔去散乱，咁呢个就系你自己喺个当下各自种紧福田啊！吓，唔去散乱。点为之唔好散乱啊？不离自性啊！我哋睇埋下边咧，又会讲噶啦，好吗？大和尚继续讲咯，这国寮根性大利啊！佢心入边喺度谂啊，哇！呢个人个根性真系利啊！跟住咧，佢就话啦：语更勿言啦，唔好讲咁多嘢啦吓。点解要制止佢啊？因为唔想侧边有啲咩人啦，生起嘅嫉妒嘅心啊！就话著槽厂去，槽厂就系放嗰啲谷米嘅地方啊！啊，你就去嗰度做嘢啦。慧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搭对，个意思就系体力上嘅劳动啊，你又要破柴啦，搭对就系种米啊。好啦，经过八个几月，有一日祖师弘忍禅师就去见慧能啦，就同佢讲啦。吾师语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语，谁不与语言如知之否？这个师傅等了八个几月，为什么这么迟才去见他呢？逻辑上我们一定会这么想，既然知道他的根气这么利，一早就要去找他了，为什么过了八个几月了？为什么？看看这个人捱不捱得，因为他要负责的都是一些劳动的事，常常你都要去种米，种米种完米就收噶啦，唔系噶，你仲要去负责拣翻出嚟、筛完出嚟，同埋 你唔好忘记咧，寺院有几多人食饭啊？千几人噶，咁你咪日日喺度种米、种米、种米咯，系一个好劳累嘅一个事情嚟嘅。八个月多，终于再去揾慧能，就同佢讲啦。佢话你嘅见地咧系啱嘅，可用嘅意思就系啱嘅。大家要记得啊，慧能当时佢仲未出家噶吓，亦都未受过任何嘅佛法嘅教化噶，佢未噶。根据其他嘅记载，佢去拜见五祖弘忍禅师嘅时候咧，当时慧能嘅岁数系24岁，即系有啲嘅记录系咁样。咁你谂谂啦，佢都未接受过任何嘅法教，亦都冇接受过一个叫心性嘅法教，佢已经可以能够讲得出话，我同你嘅身份系有一个区分，但系佛性有何差别啫？仲有。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这个就是福田。这些的见地是他与生俱来的。与生俱来就有这么厉害了吗？原因是什么？他过去生已经一定是个大修行人，只不过今生呢是用一个不识字的身份出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就用不识字的身份去俾到当时嘅人一个好大嘅鼓励力量。个原因系咩？你唔识字咧，都可以明心见性。换句说话，明心见性并不表示咧你一定要识字，因为以喺当时嘅中国嘅社会，佢系农业为主嘅，识字嘅比例咧系好少，唔识字嘅系占咗大部分。好，咁我哋睇埋咯。师父呢就同佢讲啦，佢话吾师语之见可用啊，你嘅见地呢系啱嘅。恐有恶人害愚，但系呢毕竟人多呢当中呢唔系个个人都好似系六祖慧能个根气咁嚟嘅。难免有人呢会有一啲唔平衡嘅心态嘅。所以呢谁不与语言啦，所以我就唔同你讲说话。与知之否？你知唔知我呢个用意啊？慧能曰：弟子亦知师矣。子自己呢亦都不敢行至堂前啦，所以亦都唔敢呢去到师父你啦法堂前面啦。即系师父呢佢自己有个地方俾人哋去求见佢嘅，我哋而家讲嘅办公室啦。所以我都唔敢去到你个法堂前面啦，无非都系希望令人不觉。不要呢觉得我慧能呢怎么成日在这里行来行去啊，对我呢会注意啊。好了，过了没耐，有一天五祖弘忍禅师就说了，早一日什么事啊，大家读一读啊。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如等各去自看自慧，取自本心波野之性，各作一解，内情唔看，若悟大意，付如依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论刀上阵，亦得见之。好啦，个画面一嚟，嚟到另一天啦。另一天呢，弘忍禅师呢叫晒所有人嚟，就同佢哋讲啦，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呀。意思即係有生呢就有死个天㗎啦。咁既然有生有死，呢、这个生命原来呢係无常嘅，几时嚟唔知。咁但係呢，有冇人识得利用呢个叫有生之年为自己做返啲嘢呢？在这个生死里面，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你们个个只是求这个叫福报，不求出来生死苦海。但你怎样能够离开这个叫轮回，如何在个轮回当中得到一个叫解脱呢？自性若迷，福何可救？如果你对自己的自性、啊、都未搞得清楚，亦都未曾见过的话，你要这么多福报救到你咩？你咪一样喺个轮回入边，汝等各自去看智慧。咁嗱，而家咧就开始要派功课啦。 派咩功课啊？嗱，你翻去睇睇你自己嘅功夫，取自本心波野之性，系要用呢个波野，唔系要你去睇你嘅文才有几好，系要讲紧出自你自己本来心性嗰个叫波野嘅功夫。各作一偈，唔该你哋作一首偈语嚟啦。内情唔看，俾我睇睇啦。若误大意，如果当中咧，你哋系误到呢个叫心性嘅话咧，意思即系你功夫到未啊？到啦，赋予依法，咁我咧就将个衣钵传俾你，为第六代嘅祖师。火急速去，快啲去，快啲去，不得迟滞，唔好慢吞吞。思量即不中用，亦都唔系要嚟作文。唔需要慢慢喺度斗嘅，见性之人，如果你真系已经明心见性嘅话，你到啦功夫，言下虽见就到噶啦，已经。言下嘅意思即系话，你个说话一出，你已经要见到功夫噶啦。虽见意思即系当下，你马上要见到噶啦。若如此者，就系用呢个方法啦。论刀上阵就好比喻咧，人哋上阵咧，比冇功夫啊。真刀真枪真系嚟噶啦吓，亦得见之。唔好喺度咧，谂住话净系用一啲嘅文采啊，或者不同嘅呢个文词语句啊，去斗嗰篇嘢出嚟啦。一嚟就系要指出你个心性个功夫咯。大家听到之后，仲得处分，处分意思即系得到呢个吩咐啦吓。咁点样啊？退而递相慰约啦，大家咧退下之后咧，互相咧就喺度商量啦。我等众人不需情深用意作偈，哎呀，唔使啦，我哋使咩静心落嚟去睇我哋自己个功夫，仲要话写首偈语俾和尚睇添，有何所益啫？唉，嘥气啦，写嚟做乜啦？点解佢哋会咁讲啊？因为佢哋众人有一个老师。教授老师，那个教授老师是哪位啊？神秀常坐现为教授师，现在我们的老师是神秀禅师嘛。必是他得，怎会轮到是我们的呢？不用说，一定是他啦。我辈万作偈颂，我们做来枉用心力啦。哎呀，我们广东话现在讲话斩搞啊，使什么搞啊？不用啊，诸人闻语。其他嗰啲听到一两个咁样讲法咧，大家咧都话系，系啊，真系唔使搞，一定系我哋个教授老师得噶啦。呢个心性咁艰难，我哋冇办法噶啦。总皆悉心，所以大家咧都唔使谂啦，悉心啫，得啦，唔使谂啦。咸言我等以后依旨受师，何烦作偈啊？咸言嘅意思就系共同都系咁讲话。得啦，我哋以后咧就听晒神秀禅师嘅说话咪得咯，使咩仲咁烦要去作首心性嘅偈语呈俾老和尚睇啊？唔使啦。咁即系成个寺院千几人，得边个写啊？神秀禅师写啦吓。咁呢个神秀禅师这边厢，佢又谂乜嘢咧？神秀师为诸人不呈偈者，唯我与他为教授师。唉，神秀禅师他自己在想，他说嗱，你们个个都说不写，就因为我是他们的教授老师。那就是说他要不要写啊？要啦，我虽作偈将情和尚，你们个个都不写，那一定要我写啦。若不呈偈，如果我不写的话，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呢？不写，那究竟自己的功夫到未呢？和尚又无从得知的。我情偈意好，咁我写啦。求法即善，如果我呢个心系真系单纯系为咗话啊，喺个叫做心性个法门上，我想了解自己到未啫。嗱，咁呢个咧就系好嘅，求法即善吓系啱嘅。觅祖即恶，但系如果系贪图呢个第六代祖师嗰个位置咧，咁就唔好啦。却同凡心夺其圣位系别，咁咪同一般嘅。凡夫所想的一样话要夺位咯，有乜分别啫？若不情偈，终不得法。但系咧，唔情嘅话，永远都唔知道究竟自己得未。但系情嘅话，又怕人哋话我，唉，你都系喺度 争嗰个位先写嗰首偈语，咁就唔好啦。大难大难，嗱佢就喺度自己个心咧跳上跳落啦，唔知点算好啦。五祖堂前有布廊三间，以请供奉卢真或灵家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个镜头咧而家摆翻嚟去介绍啦。嗱，呢个佛经真系好啊，有晒情节嘅。俾翻一个下一幕嘅序幕，你了解一下先。哦，原来嗰个环境就系咁嘅。老和尚弘忍禅师咧，嗰个法堂前边咧有布廊三间，意思咧，因为旧底个寺院好大噶，吓有三处好长嘅走廊，以请供奉卢真，已经咧系预备咧请一个人，呢个人叫卢真，供奉咧就系朝廷嗰个小小嘅一个官位。原来咧讲紧唐朝嗰阵时候咧，朝廷咧对一啲文化上面咧有一个特别嘅技术啦，呢啲嘅人才啦，朝廷咧都会请佢哋翻嚟，以备日后朝廷有需要嘅时候咧，佢哋马上可以为朝廷效力。咁卢真佢嘅专长系咩咧？画画，画得好好噶。五祖弘忍禅师咧就请咗呢个叫卢真，预备用走廊咧嗰埲墙咧就去画《灵家经》嘅经变上，用画画出嚟。第二幅咧就系五祖血脉图啦，即系话达摩祖师咧将呢个叫心性嘅法教带咗嚟我哋汉地之后咧，一传就传咗俾二祖慧可禅师，跟住三祖，跟住四祖，跟住五祖，嗰、那个法脉流传啊，就要俾咧后边嘅弟子咧知道哦，原来咧呢、这个传承系点样嘅？你会问我？点解要画嘅啫？咁书度都记载咗啦，做乜要画啫？大家唔好唔记得，当时好多人系唔识字嘅。咁你有呢个咁叻画画嘅天才，如果请佢咧，将过去祖师大德咧嗰个传承咧栩栩如生咁样画出嚟，你话系咪让后世个人更加明白自己嘅传承咧出自边度？系嘛？所以呢，弘忍禅师都是一个很现代化的人，他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呢去接引人。不过看经文你就不要立过了算了，为什么要画《灵家经》呢？即是说这本《灵家经》很重要，是吧？《灵家经》是哪个带来我们汉地的？达摩尊者。话说菩提达摩尊者他当时来到汉地的时候，他将这个心性法门呢要广为流传的时候，而跟他可以印心的，印心就是个功夫到了，就是慧可禅师。与此同时他交了一本叫《灵家经》四卷，交了给慧可禅师的。他说你将这本经带着，因为日后呢所有的弟子呢必须要经过这个的经，经就是佛陀的法教，在这个叫法教作为一个文字的依据，那你才看到自己一路的修行那个心识的转变啱定不啱，是不是行错路对不对，一定要有一个经教做那个依据的嘛，就是《灵家经》了。这么重要的一本经，而家我哋有冇人听过啊？咩嚟噶？系咪净系喺慧能六祖呢度出现噶？唔系啊，《灵家经》咧，嗰个意义嘅深远广大厉害喺边咧？唯识法上中都以《灵家经》咧为佢哋咧修行嘅当中嘅一个重点喎。吓，唯识法上中又系以佢为重点，但系我哋呢个叫不立文字嘅心性的法门又以它为重点，那就是说原来这个《灵家经》那个义理非常之深，你要知道自己的心识的转变在这个当中是跟唯识的法相是有相通的。那你可想而知，这本经里面讲的不是一般的文字经教，全部都是讲功夫的修行，你功夫到那里了你就看得明白 功夫未到咧，你都唔知佢讲乜嘢。佢唔系单纯嘅一个文字嘅知识，佢唔系啊！呢本经咁即系话好重要啦。但系点解而家冇嘅？个原因就系、是、当达摩尊者传咗俾慧可禅师嘅时候，叮嘱佢嗱，《楞伽经》四卷，我喺印度带咗过嚟俾你哋啦。以后咧，所有嘅弟子咧都要以呢本经为嗰个依据。慧可禅师攞咗手，系噶，真系传落去噶。不过慧可禅师毕竟佢都有一个有修有证嘅大德啦嘛，已经。如果唔系，点得达摩祖师嘅印心认可啫？慧可禅师佢后来佢就话：呢本《楞伽经》只可以传到四代啫，跟住就会变为咧一般嘅文字知识嘅学术嘅东西啦，就冇人会将佢攞嚟系一个印心啊，嗰、那个功夫啊，嗰、那个重点啊，唔会噶啦。果然，四代由几时开始计啊？慧可禅师一代，第二代咧增灿大师，第三代道信大师，第四代弘忍大师。四代过后嘅《金刚经》啦，已经一度流传到而家。咁你话喂，咁而家我想睇咁点啊？唉，咁就要好多谢有位大德啦。呢位大德咧就是、南怀瑾老师。南怀瑾老师佢就将呢个《楞伽经》咧，有一次喺有一个地方，佢就特别咧将佢咧抽咗部分出嚟就去讲嘅，佢就冇将《楞伽经》讲晒，但系好多重点咧，佢都有带到出嚟。南老师佢系有修有证嘅人，所以以佢本人嘅见解再去讲咧，我哋就容易听好多。咁你如果话喂，都唔系听得好明，睇得好明，诶，你唔好气馁。你回去继续做这个心性的功夫、啊、有一天你自己呢慢慢呢就看得明白那本书讲什么了。总之呢达摩尊者带得来一定有原因的。《楞伽经》里面是非常之精彩的，是讲大卫菩萨和佛的对话。大卫菩萨问了佛的100个问题，关于宇宙啊，关于生命啊，哇，其实是全部涉及科学的。咁当中咧，亦都好多问关于个心识嘅转变，因为你由一个凡夫嗰、那个心识点样转变，或证佛果，或者证声闻果，或者证菩萨果，我师傅噏嘅，咁你师傅得唔得嘅咧？咁梗系有个依据讲噶嘛，啊，《楞伽经》入边有讲嘅。你大家去看、啊、大卫菩萨他跟佛陀的对话，他一掉就掉了100条问题出来、啊、佛陀又不是逐条去答的，有些就用了另一个方法去答的，说难不难，说容易就一点都不容易。毕竟这本是一个印心的依据，就不是一个知识的传递，所以如果你自己未到那个层次呢，看不明白就一点都不出奇，纵使看不明白落个种子下去先，或者迟一点得呢，是吧？大家看看了解一下。好啊，所以呢五祖弘忍禅师呢，他就是请了这个卢真这个画师呢，就打算在这个走廊那里呢就去画这两幅对后人呢很有帮助的经变图。好了，镜头又翻翻嚟啦，神秀禅师咧，佢终于咧就写好首偈语啦。数到欲情几次啊，喺个走廊度行嚟行去，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啊，以情不得。前后经4日，13道情偈不得。哇！呢段就系讲神秀禅师当时咧想去将首偈语咧交俾老和尚嘅时候咧。经过几日啊，折腾啊，4日行来行去，行到门口，谂谂下都系唔好，行翻转头啦。哇，心中恍惚，遍身汗流啊，咁紧张啊，你知唔知道啊？喺4日间行嚟行去啊，行到门口翻翻转头，行到门口翻翻转头，13次总共都系冇交到俾大和尚。神秀思维，不如向廊下书着。 喺嗰个走廊嗰度，本来遇到个位咧，就要画个经变图噶嘛。但系卢真咧就未去画，就即系话走廊嗰幅墙都仲系空白噶。因此佢就谂到个方法啦。佢话不如咧就喺个走廊嗰度咧，我写咗喺个墙度。从他和尚看见，如果咧老和尚睇到啦，忽若道好，佢话唉好咁样，咁我即刻出嚟礼拜啦，就同佢讲话嗱，呢个就系神授写噶啦。如果佢话若道不堪，即系话唉唔得咁样，哎呀，枉向山中数年啊，咁就真系喺呢个山上修行咁多年，做乜嘢啊？仲要受人礼拜添，因为佢系教授老师嘛。仲要受其他嘅学生礼拜，惭愧啦，唔得啦，更修何道啊？仲修乜嘢啊？事业三更喺一个冇人知嘅环境之下，自执灯，自己攞住个灯烛，书偈于南廊壁间，情深所见啦。佢就喺走廊上面咧写低啦，个偈讲乜嘢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忽拭，勿使惹尘埃。神授写完之后就翻入房啦，咁啊人哋又唔知啦，但系咧佢自己咧瞓唔着啦，受缚思维啦，就喺度谂啦。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啦。啊，如果听日咧老和尚见到咧，生起个欢喜心，即系话呢个法同我系有缘噶啦，啱噶啦。如果佢话唔得嘅话咧，自是我迷咁，即系唉。自己都仲未开悟啦，宿业障重啦，不合得法，圣意难测。呢、这个圣意就指老和尚啊，佢究竟咧，佢个心系点谂嘅咧？究竟我得定唔得咧？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午更阴公嘅冇瞓啊，成晚。好啊，写完之后过唔过到关啊？我哋下堂再讲好吗？阿弥陀佛。 行油品第三讲， 上次咧就讲紧咧神授禅师，佢写咗个手偈语噶，系嘛？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忽拭，勿使惹尘埃。嗱，大概嘅意思咧，佢就话呢、这个叫佛性咧，就系喺呢个人嘅身体入边，就好比如一棵树咁样。咁而我哋呢个心咧，就系好比喻一块镜咁样，能够听，能够闻，能够知道，能够去做对外间一切咧嘅接收。但系要小心，时时勤忽拭，勿使惹尘埃。咁你要小心，唔好俾佢污染。唔好话啊，我睇到个袋好靓，但系我冇钱买，所以我想偷。或者我听到一句说话，我就起咗一个嗔恨心。我哋因此咧，要时时勤忽拭，唔好俾外间嘅一切污染咗我哋。所以咧，时时勤忽拭意思就系你常常要留意自己嘅起心动念，睇住自己啊，常常要反省啊。勿使惹尘埃，勿使惹尘埃意思就系唔好俾呢啲嘅物质嘅污染，或者人与人之间嘅交往当中有嗰个喜怒哀乐之下咧。而污染咗我哋，让我哋做咗一啲唔应该做嘅事情。咁简单啲讲，佢呢首偈语咧，啱唔啱啊？对我哋每一个人用唔用得到啊？用得到噶，系嘛？时时勤忽拭，勿使惹尘埃。时时都要睇翻自己嘅起心动念啊嘛。咁我哋呢堂就继续讲啦。嗱。神授禅师就写咗呢首偈语，既然在座嘅我们经过咗1300几年，而家听翻神授禅师写嘅首偈语，都觉得对自己啱嘅话，咁即系话神授禅师有功夫嘅，唔系冇嘅，系嘛？睇下佢师傅有冇将个法位传俾佢。14页最嬲尾嗰段，大家读啊！早已知神授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原来咧，呢、这个师傅咧一早已经知道呢位徒弟咧，神授禅师咧仲未入到门啊！入到边度门啊？ 见性嗰道门啊，即系话悟道啊，觉悟个悟啊，仲未得啊，所以佢话不见自性啦。大家谂一谂啊，呢个弘忍禅师都未行出门口，睇到神秀禅师写嗰首偈语，佢点知佢未得啊？个原因系点解啊？我哋睇翻第十二页啊。神秀禅师当时咧想去将手偈语咧交俾老和尚嘅时候咧，经过几日啊折腾啊，四日喺四日间，行到门口翻翻转头，行到门口翻翻转头，十三次总共。咁如果一个见性嘅人会唔会有呢啲心中嘅翻腾咧？唔会啦。所以虽然神秀禅师冇确确确敲师傅嗰道门，但师傅喺法堂入边，佢知道噶嘛？出边点啊？有个人成喺度掩掩养养嘅啫，睇一睇望一望，哦，原来系阿徒弟啊神秀喺度。咁但系佢又唔入嚟啊，踱嚟踱去，仲见佢遍身汗流添。所以咧，从系咁嘅样，好简单，你就知道个徒弟唔得噶。跟住咧，天光啦，第二日啦，天明。早换劳工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上，忽见其偈，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卢以远来惊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众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卢真呢就是画那个画师，上堂咪解释过嘅，供奉就是朝廷呢出粮呢去养住呢班人才，呢啲人才呢各有自己嘅特别专长嘅地方。咁而呢位卢先生呢，佢嘅专长就是画画。咁当时嘅老和尚弘忍禅师呢，本来就打算请阿卢先生呢喺走廊嘅墙壁上面呢画《灵家经》的经变图，同埋佢哋嘅法脉个流传。咁佢而家请咗卢生嚟要画嗰幅画噶啦，但系忽然见到嗰首偈语，咁然之后咧冇办法啦，你请咗阿供奉到啦嘛，咁你梗要同人哋讲翻噶，咁点啫？而家画定唔画啫？咁佢就话啦，佢话供奉却不用画，唔使画啦。卢以远来，真系劳烦你从咁远过来添。经云，佢讲紧《金刚经》入边一句说话啦。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有相即系图像啊、物质啊、气味啊，都系一个相；现象啊，都系一个相。佢话呢啲咧，《金刚经》入边话咧，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者唔真实嘅，所以咧都系唔需要画啦。但留此偈，不过就留翻呢首偈语喺个墙上边啦。与人众持，就让大家咧可以跟住呢首偈语咧，常常自己去受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啊！哇，真系好啊！跟住呢首偈语去行嘅话咧，唔会堕入畜生道、饿鬼道、地狱嗰度，为之恶道。并且跟住佢去行嘅话咧，一定有大利益。各位你谂一谂，啱唔啱？啱唔啱啊？系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你只要常常审查自己嘅话，勿使惹尘埃，唔好俾外间嘅一切财色名食睡去污染。啱，点会唔啱啊？啱，因此令门人柱香礼敬，好凝重地叫大家，嚟柱香要礼敬呢首偈语啊，真系写得好啦，尽重此偈，大家都要重啊吓，积德建圣，门人重偈，皆叹善哉。嗱，问题又嚟啦，都话呢首偈语未建圣咯，点解佢又会叫大家尽重此偈，积德建圣啊？何解啊？咁始终都写得好，好在边度？有冇人可以答到？ 好在啱啱讲 呢首偈就啱当时嗰啲人嘅程度。咦，我哋嘅程度同1300多年前都一样啊！你话我哋系复古啊，还是系？原来呢首偈语系经得起呢个时间噶啦吓，因为入边有一样嘢系修行嘅重点戒，对冇啊？你谂清楚啱唔啱？你喺个戒上边去思维，喺个戒上边去审查自己，喺个戒上边去讲说话，喺个戒上边去对世间作出一切嘅决定。咁你一定唔会行错路，对冇？呢、这个戒喺某个程度嚟讲咧，系让自己尽量避免咧去生咁多唔好嘅障碍。你忙于要去拆嗰啲障碍嘅时候，你喺修行道上就有好多好多，我哋广东话讲话棘住棘住啦。嗱，好简单，我讲个譬喻你就明噶啦，讲大话。当一个人讲大话而有佢本身又唔好记性咧，就好大件事啦。点解啊？你唔记得咗自己讲过乜嘢啊？咁系咪好容易穿煲啊？咁当如果有人嚟问我两三句嘅说话咧，我就个心就怯噶啦。系咪我有啲嘢讲错咗咧？系咪我又唔记得咗咧？咁你话啦，点会定一个人？呢个第一种，有啲人咧，佢就好好记性嘅。他讲大话，他因为讲过一个大话，他就要拿第二个大话去掩第一个大话，啱唔啱啊？那如是这样呢，在那个叫生活的过程，你难免又会遇到那些人那些事的嘛，你又要想第三个大话去掩第二个大话，那一日到黑你就要一个掩一个，这个人会不会定啊？不会，定不到的，个心唔会定落嚟，个慧觉根本就冇办法现前。戒定慧咧就系、一样嘢嚟嘅，就唔系分三样嘢嘅。刚才有啲朋友就话呢首偈语系啱当时嘅人根器，亦都啱1000多年后今天嘅我们。我相信经过好多个1000多年之后，都依然系啱所有嘅其他人。神秀禅师呢首偈语咧，系属于渐修嘅，由戒定慧慢慢嚟，就唔系一下砰咁就俾你，哎，我见到啦，唔系一个顿悟嘅法门啦。跟住后边，早三更换寿入堂，问曰：偈是语作否？寿言：实是寿作，不敢妄求早慧。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智慧否？哎，真系三更，老和尚就请神秀禅师入去问佢话：嗰首偈语系咪你写噶？神秀话：系啊，系神秀写噶。不敢妄求早慧，但系我写呢首偈语咧，唔系为咗咧，要希望得到咧和尚你嘅第六代祖师嗰个法位嘅。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是不是有些智慧啦？老和尚怎样回答他？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嗱，开始了，弘忍禅师传紧个法教俾今天的在座的我们啦。喺个戒定慧啊，是修行的重点，但是如果你站在见性那个层面呢去看的话呢，他只不过在门外而已，未入门内、哦、看看。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他如果你是想着以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啱啊，但是你用这个方法去修的话，你只会是在悟道的资粮上增益，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真是要说透过这个方法去见性的话呢，是不可能的。答了大家了，哦，那就再来了。 全个发教俾大家啦吓。无上菩提，虽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嗱，呢个叫做佛性嘅，叫自性嘅，无论你叫佢系咩嘅东西都好啦吓。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言下意思就是你一讲嗰下就要到噶啦，你就已经系将嗰个叫见性嘅东西表示咗出嚟噶啦。就不是在那个叫渐修入面的了。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的呢？他给一个提示。是什么？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即是点呢？呢样嘢，咁我哋睇下，究竟佢讲嘅不生不灭，同神秀禅师讲嘅系乜嘢？睇翻神秀禅师嘅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系咪依然喺个物质世界入边？以物质嚟比喻啊，对冇啊？有物质嘅话，就会有生灭，人有生，停留一阵就死，死完之后冇耐又生，又停留一阵又死，这个就是人的身体，是吧？所有一切的物质，包括你看得到的所有的物理世界的东西，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分解当中啊？我们现在香港呢，政府咪要我哋要验啲铝窗嘅，啲铝窗好地地做乜要去检验啫？点解啊？嗰啲螺丝会老化啊嘛，老化咪成只窗会跌落嚟咯。咁你谂一谂啦，有乜嘢嘢系唔会老化嘅？样样都系，所有嘅物料都会有老化嘅。原来喺一个叫物质世界嘅入边咧，全部嘅东西都系喺度生灭生灭。用在人的身体里面，这个生灭生灭呢，医生就说，哦，这些呢就是叫做什么新陈代谢，是吗？就算这个宇宙啊都在这生灭的，大爆炸之后有了我们现在这个星系，这个星系呢现在停留在这里，所谓停留的意思就是成了形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朝向灭的过程在走了。咁即系话冇嘢系唔会灭噶噃，除咗有一样嘢系乜嘢咧？精神状态都系生灭噶。点解咁讲咧？我而家感觉到好幸福，我朝气勃勃，觉得人间充满希望。下一刻唔知发生咩事故，一下打埋嚟，我就觉得绝望啦。你嗰个精神状态都依然系受紧外境所影响的，所以它都是一个生灭。只有一样东西它是离开了这个叫生灭状态的，那个就叫不生不灭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各人的菩提自性。弘忍禅师就讲了个相貌给你听了，其实不应该讲相貌，如果你就当了这个叫菩提自性有一个物质了，不是，他是用一个最艰难的语言去描述这个东西是怎样的，所以他就来说不生不灭。也都是因为这样，你开始明白弘忍禅师为什么说神秀禅师未入门内了，因为神秀禅师写的是在个生灭法里面，对不对啊？是啦。那你说喂，对我们依然很受用哦。啱啊！我哋凡夫都喺个生灭法入边啦。咁佢用生灭法嚟对治我哋嘅凡夫生灭嘅心，我哋咪觉得受用咯。但系如果你要讲紧要一个不生不灭嘅，咁呢个法就唔得啦。诶，可以体会吗？而家嚟咯，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啊！佢呢个不生不灭嘅嘢，你唔好以为佢有， 佢又唔系话有啊，你话佢冇，佢又唔系冇啊，佢仲要咧喺一日廿四小时咧都同你一齐，仲要生生世世都拉你在一起嘅，吓，万法无滞，冇嘢可以困得住佢，佢甚至乎系超越晒整个时空添，一真一切真。只要呢个见性嘅东西，你一见到，你知道啦，喺个见性之下，佢系不生不灭。佢睇到嘅一切嘅东西就系真实嘅，系生命嘅实相。万境自如如，佢完全咧能够通透晒。你知道呢个宇宙科学究竟系咩回事？你知道呢个法界究竟系咩回事？而家我哋睇嘅事物啊、景象啊，全部咧都系因应各人嘅业力咧去演绎嘅啫。但系嗰个并不是实相。譬如咁样讲法，狗屎狗嘅粪便啊，我哋人咧嘅业力咧，同呢个叫做狗屎呢个东西咧，呢个物件咧，彼此之间唔系好相应嘅。所以咧，我哋咧见到狗屎咧，我哋大家一定会兜路行，我唔会走去控嗰个狗嘅粪便噶嘛。呢个系人嘅业力。但是狗见到狗屎呢，它即刻埋去上网。那个好像 WiFi 这样的。它即刻走埋去控的狗。原因就是为什么呢？它可以透过那个粪便给它知道这只是男狗还是女狗。这只狗发情味，这只狗的伙食好不好，它消化系统得不得。觉得它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剩的，那只狗吃埋添。所以你会见到在街上只狗就要在路上网，那个主人就猛是要拖它走。问题又来了，那究竟那个是屎啊，还是一个上紧网的东西啊？那就要看那个业力是什么，你的业力对那个现象你去了解的是不一样的。那你会说都是屎啊。这样说，乌蝇见到那嚿屎不是屎来的，是大餐来的。那个业力不一样嘛。我只不过想告诉你，这个叫世间的实相，在不同的环境，你一日在一个叫网式的里面，这个叫世间的实相是没有的，只是视乎你是站在哪一个位置去了解那件事。除非你见性了，你真的明心见性了，你睇世间嘅实相咧，就可以如同弘忍禅师佢所讲嘅万境自如如啊，所有嘅嘢你睇到嘅如如就系佢系咁样显现俾你睇嘅，你就系咁样接收。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讲完啦，咁我哋听完啦，咁仲系喺度。点呢？佢系讲紧你见性之后，你所接收呢个世间嘅一切咧，嗰个层面已经唔同一个未见性嘅人。但系大家要记得，我再讲一次啊，见性并不表示话你马上成佛，千祈唔好搭错线啊！见性只可以话你个理，佛法上面呢个叫真谛，呢个理。你到了，你知道，你明白。但是他在他自己的本来的旧友带来的习气上还有很多缺失的，我们就要继续努力去修的。不过见性的人，他在修行上容易过一个未见性的人。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的实相，他知道不会被一些虚幻的东西让我们引起那个错觉啊，以为是真啊，咁啊行错路咯。但系未见性嘅我们咧，常常就喺某一个人我是非嘅角度咧打餐死，都未搞掂嗰个实相，咁就虚度咗呢一生啊。所以见性系好重要噶。咁我哋再嚟咯，弘忍禅师尽晒力啦，用个概念上嘅嘢，姑且解说俾佢听，呢个心性系咩一回事？跟住呢叫佢点呀？ 如且去一两日思维，更作一偈，将来吾看与偈若入得门，父与依法，神受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又如梦中，行坐不落。宏忍禅师他说，嗱，翻去谂谂啦，吓，谂咗两日啦，再作过一首偈嚟俾我睇睇。如果真系功夫到嘅话咧，我就将呢个衣法咧传俾你啦，意思即系个衣钵交俾佢啦。神兽作礼而出，神兽唯有翻归啦。经过咗几日，点都系作唔成，因为一早都讲过啦，呢个心性嘅功夫唔系喺个文字或者概念上计出嚟嘅东西噶嘛，唔得噶。神兽禅师自己知，但系个心入边咧，唉，恍恍惚惚，神思不安，就犹如梦中行坐不落啦。我见到有啲朋友零头啊，戥佢噏啊，惨啊，系嘛？你哋唔好咁谂，点解啊？神兽禅师都好了不起啦，写到呢首偈语。你哋要知道，后来咧事件系演变到咧，神兽禅师佢系喺北方嗰一带带领大家喺禅宗入边咧，成为一个好重要嘅角色。而南方嘅呢边咧，就以六祖慧能佢个见性法门去接引人。咁因此咧，当时咧呢个禅宗咧就分咗南北两宗啦。哦，换句说话，神兽禅师嘅呢个功夫啊，到后世嘅人咧都好大影响噶，乃至对今天嘅我们都好大影响噶，好嘛？咁当然啦，我哋去讲解呢个经文嘅时候咧，纯粹都系做一个彼此嘅分享啫。但系你哋对神兽禅师唔可以因为咁起咗一个唔恭敬嘅心，那个系罪过，可唔可以啊？好啦，嚟啦吓，服两日，有一童子于对方过，唱诵其偈，慧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微梦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众者何偈？过冇两日咧，就有一个童子咧，就经过咗咧当时慧能中米嘅地方啦。因为当时慧能系被派到咧喺后栏嗰度咧负责中米啊嘛。咁咧就听见咧呢个童子咧就喺好大声喺度咧唱诵紧咧神兽禅师嗰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六祖慧能佢当下一听到，佢就知道，诶，呢首偈语咧未见到心性啊，虽未蒙教授。虽然当时嘅慧能去咗呢个叫做弘忍禅师嘅寺院度八个几月，但系从来未接受过弘忍禅师嘅教导噶。但系早识大义，佢一早就知道。呢、这个一早知道系咩意思啊？早识大义系因为佢过去生嘅修行累积到今生，咁佢嘅今生入边咧系继续用功嘅啫。遂问童子曰：众者何偈啊？哎，请问你而家诵紧乜嘢啊？童子曰：以者国僚不知。国僚意思就系咧南蛮未开化嘅人啊，冇文化唔识字嘅人啊。佢就嘿，你呢个国僚你有所不知啦。啊，老和尚咁讲嘅，佢话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全副依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副依法为第六祖。嗱，师傅咧就话咧，人即系生死事大啊，所以咧系时间咧要将嗰个衣钵啊传俾啦徒众啦，睇下咧门人当中咧有边一个得得嘅意思就系功夫啊。见性啦，得啦。若悟大意，即系话见性嘅功夫到啦，话咧，咁就将呢个依法咧传俾佢，成为呢个叫第六代嘅祖师。神兽上座，我哋嘅教授老师神兽上座喺南廊壁上书无上偈，大师令人皆重，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咁佢就讲晒啦吓，咁即系神授禅师，佢就写咗喺琅琊嗰个墙壁上边啦。无相偈系讲紧冇着相嘅，呢首偈语，大师呢就命令我哋各人呢都要去种，只要呢跟住呢首偈语去修嘅话呢，唔会落三恶道，跟住首偈语去做嘅话呢，有大利益。慧能点回答啊？我亦要从此结来生缘，上人，我此答对八个如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忍至偈前礼拜。慧能佢话我都想去种呢首偈语啊，嚟结来生缘啊。经文喺18页讲过，慧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点解而家佢会话我亦要从此结来生缘？点解？大家谂谂，参下参下，佢玩嘢？唔系，仲有咧，佢想用计要人带佢去师傅嘅法堂前面，唔系。你凭呢样嘢咧，你会睇到慧能禅师，佢虽然一听呢首偈语。佢知道呢首偈语仲喺个生灭法入边未见性，但系人家咁样去提一提，佢话喂，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佢话好，我都要嚟结来生缘，意思就系我都要去积聚呢个来生嘅资粮啊，唔系净系今生啊。咁即系话呢个人佢有一个谦卑嘅心，佢唔会话未到啊都。嗰啲就系我哋，佢就唔会啦。佢诶咁，我都要呢个人，佢有谦卑嘅心，有个随喜嘅心啦。啊，好啊，好啊，我都要。我哋要去学，你知唔知啊？亦都俾你睇到，如果真系一个见性嘅人咧，佢个胸襟啊，何其广大啊，系咪？所以咧，我哋应该要学习呢啲，都系祖师大德嘅风范啊。佢话。我嚟咗呢度咧八个几月啦，净系日喺度种米，未曾行到堂前。旧底个寺院好大噶嘛，边度系老和尚嘅法堂前边啫？唔知路，望上人忍至偈前礼拜。点解佢叫做上人呢？因为对方叫做国僚啊嘛。咁所以即系啊，系啦系啦，我系下等人，咁你咧就系上等人，咁咪叫做上人咯。啊，即系意思就系你叻晒，你叻晒啦，唉，咁样啊，当然六祖慧能冇咁嘅心。好啦，童子引至偈前礼拜，好啦，真系带佢去咯，系嘛？跟住咧，慧能曰：慧能不识字，请上人慧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慧能闻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别驾言语亦作偈，其是稀有。唉，好啦，带佢去到之后，慧能就话：唉，对唔住吓，慧能唔识字啊，请上人慧读啦。佢唔识字噶嘛，即系唔该你啦，读多次俾我听啦。呢个时候有一个人企喺旁边，呢个人呢，嚟自江州嘅。别驾，别驾系个官位啊。咁佢姓咩啊？阿张生，叫咩名啊？日用，张日用先生就喺度啦。佢就即刻咧，唔使等阿童子上人去读啦。佢马上咧就好大声读咗出嚟啦。慧能听到之后咧，佢就话啦：诶，我都有一首偈语，希望别驾咧，你为我写低啊，好唔好啊？别驾言，语亦作偈，其是稀有。即系你都嚟，系真唔系啊？慧能虽然唔识字，佢有一个谦卑嘅心，但你一去到法嗰上边咧，你睇到呢个人嘅气度几犀利啊！佢系点回答对方啊？慧能向别家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嗱，首先佢就答佢啦。嗱，如果你真系想要了解呢个心性嘅无上法门嘅话咧，唔可以睇小嗰啲初学啊。 嗱，呢样嘢咧又提醒我哋在座各位啦，你唔可以话你新嚟噶，啊，有所不知啦你，唔识字又如何咧？佢话咯，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末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尽。慧能就同呢位别驾讲啦，佢话下下人有上上智，虽然我系下下人，吓、啊。但是都可以有一个上上的智慧。上上人有末意智呢，那他没有说、啊、即是他没有说上上人不一定有智慧，他又没有这样去得罪人。若轻人如果是看小人的话呢，就有无量无边罪过。啊、这个就提醒我们了。我们凡是一动念呢看不起人的话呢，原来我哋无意当中都无啦啦就蚀晒我哋啲资粮咯，储资粮就好艰难噶啦。但系蚀咧，原来咧咁容易嘅，一下就话要无量无边嘅罪咯，已经好啦。我哋再嚟咯。别家言如但仲计，吾为语说，语若得法，先须道悟，勿忘此言。嗱，旧底嘅人，佢系官嚟嘅。当时的慧能这样去回答他，那比现在的人呢，哼，那就行了去了，即是你现在叫什么窒我啊，啊你现在叫做话讲说话顶翻我啊，哎对不住，当时的人在这个求法当中呢，个气度真是不一样，亦都可以说是他的求法深切啊，值得我们现在的人去学习的。他就说语但仲计，好啦，咁你讲啦，唔为语书，我而家为你写。语若得法，嗱，讲下吓，你如果真系得到呢个无上菩提嘅心法咧，先须道悟啊！嗱，你真系要道我、啊，要勿忘此言。你就睇到咧，旧底嘅人咧，佢对呢个法嘅渴求啊，佢就冇咗呢个人我之争喺度，系咪好难得咧？好。慧能禅师讲乜嘢咧？手偈语读俾我听。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真系，大家背咗佢啦要。咁啊，我哋睇翻六祖慧能嗰个偈语同神秀禅师个偈语嗰个分别喺边度？我哋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如果唔系咧，这个不清楚的话讲下去呢，你都会落了一个不清楚的胡同入面的了。神秀禅师写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禅师他所讲的是心性的功能。他打了个譬如了，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这个身体啊，比这个叫心性或者佛性呢，可以去演绎个功能的。我们眼睇到，耳听到，鼻哥闻到，嘴巴尝到，身体触碰得到，然之后做一个整理，那个叫意，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样东西其实呢就是这个叫佛性它附带的一个功能，就好像一块镜咁样，不过呢块镜佢想照到嘅一切嘅东西，会唔会停喺块镜入边噶？你行过，你唔会住咗喺块镜入边啦。天上嘅白云唔会住咗块镜入边嘅，对吗？就咁过咗去嘅啫。因此，神秀禅师佢就话：嗱，你要时时勤拂拭，你要成日自己咧要去抹呢块镜。抹呢块镜嘅意思就系你常常要去观照自己，唔好咧住咗喺任何嘅境上边。勿使惹尘埃，呢个尘埃好比如烦恼，好比如执着，咁就唔会生起任何烦恼与执着啦。佢讲嘅啱唔啱啊？啱，呢个系佢嘅功能嚟嘅，系我哋呢个心性嘅功能嚟嘅。神秀禅师虽然他呈上了这个偈语给他师父弘忍禅师的时候，弘忍禅师看了之后直接跟他说，你只到门外未到门内，因为他讲的是这个心 的功能，但是那个心性的本然呢，就是门内了，未有啊。所以第六代祖师那个位置没有传到给神秀禅师。宗师是这样，但是他讲的只是在这个功能上，你好自修持的话呢，有一日这个定一生就看到自己的多生多生。 行游品第四讲。 好，我们打开第二十一页，我们看看了。六祖慧能他之前写了那首偈语，那首偈语就是什么，大家读一读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好了，跟住呢，金堂就继续啦。书此偈已，写完了喎，呢首偈。徒众总惊，大家就哇，好惊讶喎，毛不遮瓦，各相讳言啦。大家就各自咁样讲啦。其初佢不得以貌取人啊，真系唔可以以貌取人啊。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啊？佢话都唔系好耐啫嘛，哇，佢好似成咗肉身菩萨咁样喎。为什么大家会知道这首偈语是慧能写的呢？是因为当时有人在身边嘛。慧能他不识字，他是请那位江州别驾张先生为他写的嘛。所以一传二，二传四，四传八，这样一路传下去，大家知道哎，南廊上面多了一首偈语，是慧能写的。个个一看之后呢，就很惊讶了。早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弘忍禅师见到众人那个叫惊怪那种的场面，他就恐怕呢当中有人呢会心生不忿，毕竟这班人都是未见性的，亦都未悟道的，简单都讲啊，都仲系凡夫一名。咁如果系凡夫嘅话，难免有呢个人我比较嗰个嫉妒嘅心情嘅。所以咧，师父弘忍禅师咧就忧虑话：，喂，啲人会做出咧一啲伤害慧能嘅事情喎。所以就将嗰对布鞋除咗落嚟，抹咗个手偈语，就话啦：，亦未见性，哎，仲未得。都是未见性的，这首偈语众以为然，大家就哎是啦，我都是这样说的。第二日，师父弘忍禅师潜至对方，就去到呢慧能中米的地方了。见能腰石中米，见到慧能当时呢，他是呢在腰间呢绑了很多石，等他要中米的时候呢，身体的力量呢重一点，咁佢中嘅米咧就可以多啲咯，中得透彻啲咯。弘忍禅师见到呢个弟子，就算系中米啊，都咁用心啊，所以佢就话啦：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苦。啊，呢个叫慧能嘅，佢嚟呢度就系为咗求呢个法啫。佢可以咧如是咁样为法忘躯啊，因为辛苦噶嘛。那个是一个很大一个的体力劳动来的嘛。那他做这个体力劳动又没有奖的。你每日种多些米，种少些米都是这样的了，又不会说特别获得师傅的嘉许的。并且他来那个寺院道是为什么？不是为种米而来的嘛，他是为求法而来的嘛。他只不过希望有一日能够得到弘忍禅师的教导。咁而喺呢个后栏号中米嘅时候，呢八个几月，师父弘忍禅师从来未亲自咧去教过佢一句什么法，慧能就好老实喺度咧做佢被派落嚟嘅事情啦。咁你睇得出六祖慧能佢呢个人，我哋广东话讲话系一个好有担大嘅人啊！你俾一件事佢，佢就做得好认真，所以。只是光是呢看看慧能当时做事的个态度呢，师父弘忍禅师已经很赞许了。跟着 师傅就问佢啦：米熟也未，你哋呢度边个系福建人嚟噶？你识唔识讲啊？用福建话讲米熟也未呢几个字啊？啊，米食也未，系嘛？也未即系啲饭熟未啊？咁样啊？嗱，你如果用福建话咧去读呢句说话咧，米熟也未咧，你就唔会觉得点解啲文法咁奇怪嘅？咁即系佢问紧米熟咗未系嘛？其实咧，佢唔系问紧呢样嘢嘅。我哋睇下慧能点答佢先啊。慧能点答佢啊？米熟久矣，犹欠西在。啲米咧就熟噶啦，不过咧就欠咧用个西咧西走嗰啲叫谷壳啊。嗱，啲稻收成咗之后咧，你必须要咧种嗰啲稻啊。嗰啲稻一个好硬嘅壳，入边包住咧。有一層衣，那層衣呢再入去呢就是白米了。咁通常嘅我哋呢而家喺街道呢买返嚟呢我哋好矜贵呀，一买返嚟就是白米。咁但係舊底嘅人呢就係、是、個稻收取落嚟之后呢佢有人去蒸呀。蒸爛嗰個稻呢就见到入面嗰粒米㗎啦。咁但係你要蒸呢個稻呢嗰粒米要跌出嚟嘅时候呢入面仲有好多稻嗰啲我哋叫碎呀，糠碎喺度嘅。咁你要用个西咧，西走晒佢。其实佢哋喺度讲紧咩咧？佢咪真系问紧啲米熟未啦？问佢预备好未啊？当时个慧能未出家噶，佢呢个问佢预备好未，系问佢咩咧？你呢个接受呢个叫法啊？你预备好未啊？慧能答佢话：米熟久矣，即系话我预备咗好耐噶啦。由欠西在就意思就是欠老师你来印证自己得未啊。咁好啦，师傅呢做咩啊？以杖击对三下而去。啊，师傅就攞住支手杖拍咗三下。慧能即回早矣。哎，慧能即刻明白喎。三鼓入室，好啦，三间鼓响啦，佢就去咗师傅的地方了。早已袈裟遮围，不令人见。师傅呢就将件袈裟遮住了他们两个自己，就跟他做什么？不是玩冚棉胎啊。为说金刚经，就跟他讲这个金刚经。讲到这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慧能言下大悟啊，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早约啦。哇，佢马上见到啦，已经。因此佢就即刻同师傅讲话，诶，佢见性啦。见性嘅意思见到心性啊。佢见到心性嘅体会系咩呢？佢马上讲出嚟，因为要印心㗎嘛，睇下系唔系㗎嘛。佢话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由何其自性本自清净，第一句已经讲咗咧，呢个叫佛性，我哋本来自家嘅各人都有嘅，呢个叫自性啦，本来就系清净噶啦。但是他只不过是形容紧他那个本质啫。何其自性本不生灭，这个就是讲紧他的特性。他的特性是怎样呢？他离开了一个生灭法，他不是在一个义法里面的，唯有那个叫佛性才是可以离开这个叫生灭法。那他第三句了，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哦，这个呢叫清净。离开的生灭法入面呢，原来可以含藏万有的，是讲的功能，是本自具足的。那个功能是包括了什么呢？慈悲和佛的波野智，本自具足的。这个慈悲与佛的波野智呢，如果你用现代话讲呢，我们人所寻求的所谓真正的幸福啊、快乐啊，原来本自具足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六道轮回当中呢，这个叫佛性的东西呢， 从来都冇因为喺六道嘅任何一道嘅时候咧，而生起咧嗰个叫动摇，或者系冇咗、多咗、少咗，都唔会嘅。何其至圣能生万法，我哋讲咧呢个世间咧，一切为心，万法为识，正正就系因为我哋具足呢个叫至圣，所以能生万法。这个时候五祖弘忍禅师早知悟本性了，知道未能悟到他的佛性了，已经见性了，已经跟着呢他就跟慧能讲了，慧慧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当一个人接受这个佛法的熏陶的时候，但是他是停留在某一个阶段而已，个求的阶段，嗱，我求观世音菩萨你，你保佑我；我求阿弥陀佛，你记得接我。是一个求的阶段，但是对于自己的所谓啊，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这个佛法最根本的法教是什么呢？对不住，冇兴趣。甚至乎有些啦，佢就会觉得我定时定候。去有忏我就去拜，有法会我就去做，咁就得噶啦。呢、这个就系佛法啦。对呢一种群组嘅三宝弟子咧，弘忍禅师佢个心得就系话：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啊。系噶，点解啊？因为你一路喺个求入边，我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求地藏王菩萨保佑我。咁你话咁唔求，我学嚟做咩啊？我唔求，我皈依嚟做咩啊？咁你话作为一个叫方便法门咧，无不可嘅。咁总要有个地方俾佢开始建立起个信心噶。咁佢所以咪求家爷仔乸平安咯，求事业样嘢都顺风顺水咯，求家宅平安。如果你用呢一个角度去接触呢个叫佛法。咁你要好确定，你有一日系要不断提升自己。如果唔系，你就会停留喺一个个迷信阶段。你将呢个嘅信仰就变为一种交易。嗱，我信你啊！我日日咧朝头早都供梳蕉啊，供只橙啊，供个苹果俾你。咁你就要保我咧，家爷仔乸平安，事业畅顺，生意兴隆，添丁添寿。一梳蕉搞咁多嘢，最后嗰梳蕉都系自己食埋嘅，有冇呢个道理咧？搞唔通，咁呢个就好可怕啦！呢个同迷信系冇分别嘅，所以呢挺人咧学法无益，原因系咩啊？越学就越迷信。有一日如果佢话啊得咗一个什么病，医生话呢个恶性肿瘤啊，咁佢就会发晒啷礼啦。乜我信嗰、那个佢唔系保佑紧我嘅咩？或者屋企突然间有飞来横祸，咩交通意外啊，死人冧楼啊咁样，佢就会觉得对呢个信仰有质疑啊。咁呢个叫有信仰嘅系咩回事咧？佢冇再继续跨前一步，佢停咗喺度啦。咁你唔可以话佢唔啱嘅，因为系人都有个入门嘅方法噶嘛。问题就系、是。你有冇自己俾个机会自己往前再行一步去寻求呢个叫佛法嘅真谛系乜嘢？佛法嘅真谛最后面系讲话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因为你如果唔知道呢个个心性啊系咩一回事啊，你去接受呢个法教而冇再不断去提升，到最后佛陀所讲嘅圣二谛。咩叫圣二谛？佛陀佢嘅法教讲嚟讲去，其实讲一样嘢嘅啫，就系、是、见性。你见性之后，系由嗰度咧开始去修行咧，嗰、那个咧先至系道上用功啊！我哋睇埋啊，好啦，三更受法完毕，半夜三更，人尽不知，冇人知道原来呢个衣钵咧系传咗俾呢个叫慧能啦。便传顿教及衣钵啦，对慧能讲啦，佢话汝为第六代祖，嗱，而家将第六代祖师 嗰个位咧传咗俾你啦吓。善自护念，广度有情，留报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我哋睇翻咩叫善自护念啊？余慧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喎，喺《金刚经》入边，《金刚经》咧，须菩提尊者佢去问老师释迦牟尼佛，如何能够咧善护念我哋嘅念头啊？因为人之会做咁多嘅傻事啊、恶事啊、浪礼事啊、无聊事啊，系皆因我哋嘅想法，全部都系错误嘅价值观所致。咁你喺一个错误价值观之下做埋咁多个因啊，嗰个因咧，你日后咧个果报到咧，你要受喎。你要去受嘅时候咧，你生命就多咗好多障碍啦。咁你净系忙于要处理你日常生活中嘅障碍咧，你边度有时间叫听闻佛法啫？听到佛法，你都冇时间去修啦，为三餐都搞唔掂啦，或者一听经就瞓啦。你话了一好啊，真系好啊，点好啊？哎呀，上去堂瞓得好好，翻到屋企我冇得瞓噶，唔知点解去嗰度我瞓得咁好噶啦。呢个都系叫障碍，障碍唔一定系出边噶，自己生出嚟都有噶。所以须菩提尊者佢去问佛，如何可以善护念呢？我哋呢个念头呢，让自己咧常常都喺一个正确嘅轨道上边咧。佛陀嘅回答系咩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慧能佢就听到呢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佢见性啦。所以而家弘忍禅师再提阿六祖一次啊，话阿嗱，依钵传咗俾你，你虽然见性，但系未证到佛果啊，所以咧依然要善自护念啦。善自护念即系咩啊？继续保持翻之前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用呢一个嘅方法去保护自己所有嘅念头。讲到有情留报将来，记得要将呢个心性个法教讲到有情，一路咁样咧流传开去。果然啦，六祖慧能是没有辜负到弘忍禅师那个的期望的。在禅宗来讲呢，又说一花开五叶，意思就是禅宗在唐末五代数十年间大为兴盛，有归养宗、临济宗、云门宗、曹洞宗、法眼宗，所以说一花开五叶，有五宗。咁呢个咧讲到后边咧会有讲噶，翻翻嚟先。第二十五页第三行啊，我哋睇睇弘忍禅师佢传落嘅呢首全心偈颂系咩？大家读一读啊。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通常咧，啲祖师大德咧，传法俾佢个弟子啦，传完法之后咧，就一定有一首偈语咧，作为一个叮咛嘅。就好比如当初嘅四祖道信大师，佢传第五代祖师个位俾弘忍禅师嘅时候咧，都一样有首偈语嘅。而今日咧，到弘忍禅师佢传呢个心法啦，就将嗰个叫做禅宗嘅第六代祖师的位置要传给慧能了，他就交低了这一首偈语：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为什么呢？我推敲了很久了，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我的心得。首先我们要明白呢，因为通常这个叫全心的偈颂啊，系俾当事人听嘅啫。当事人佢已经悟到啦嘛，如果唔系，点样将个法位传俾佢啫？所以当事人一定听得明嘅。有情来下种，咁呢个叫有情系指边位啊？啱啦， 所有有情的众生。咁好啦，问翻啦，呢个友情系嚟自我哋各人心内嘅边一度咧？嚟自我哋嘅自心啊嘛，对冇啊？咁呢个系凡夫大家都了解嘅层次啊，系咪？原来喺《楞伽经》入边咧，有啲人读《楞伽经》啦吓，佢入边讲过呢个叫如来藏，如来藏就系我哋嘅心性啊，即系我哋嘅心，即系我哋嘅佛性。这个心呢，它本来是怎样的呢？它说离开一切无常的过患，也都离开那个叫做人我相对、二元对立的立场，没有这些立场的。自性呢，永远都是清净的，无垢的，所以叫不境清净。简单点说，原来我们的心呢，就是一路呢，都是在这个这样的状态。咁如果我哋人人都识得咁样去将呢个心性系咁样去活着，咁样去用，咁咪冇问题咯，系嘛？偏偏咧就出事啦，出咩事呢？有一啲迷失，生起咗一啲嘅误会，本来清清净净嘅嘢，你硬系啦要黏咗落去一啲境度。呢个叫清清净净嘅意思就系、呢个如来藏，佢好比喻一块镜。这块镜呢，它可以接收到这个世间呢发生的一切，所以我们才能够呢懂得反应。我们眼睛会见到人，见到事物，耳朵听到音声，鼻哥会收到气味，嘴巴会懂得尝到不同的味道，身体有不同的感觉，眼耳鼻舌身这五个部门收回来的一切呢的感官呢，这个脑袋呢就做过整理分析，然后生起的一切的情绪。简单地说，我们呢就将它呢分为七个部门了。本来呢就是靠这七个部门呢去营运我们的生命的。但是当这七个部门呢做了我们的老板，你不认识说，喂，其实这七个部门呢是个功能来的，是个作用来的，你不认识，你就当它呢是我们的各人的真系的真身，变成那个叫我的东西。我这个东西就在这里爱着这个世间，我这个人呢就对这件事有了一个看法，生起一些感受，然后有一些情绪。所以白板上面写着人我相对，二元对立，就是这样。当有了我，是不是有了对价？有了我，自然就有了一个叫自私。我没办法将你成为我的一部分，是不可能的。甚至乎将整个世间，我们开始分开一小个单位，一小个单位，这个是你，这个是他，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你现在侵占到我的利益关系，或者我开始会想，那我是不是会蚀底，诸如此类。我们就有很多的对待，甚至乎我们不会觉得家里的曱甴小强原来他的本性是跟我一样的，我们不会这样想的。没办法做到呢，在佛经里面说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个叫同体大悲，就是、原来我们的本质呢，大家的源流呢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就好比如什么呢？好比如之前我都讲过这个的譬如的了，黄豆，黄豆可以做豆浆，可以做豆腐，可以用来发芽菜，可以用来做腐皮，是吗？但是当这个叫豆腐和豆浆在吵架了，有一天你很厉害吗？你的营养没我那么高啊。豆浆就说搞错啊，你搞清楚一点，最容易消化入口的都是豆浆，不是你豆腐。他们在争吵什么？他们的本质本来就是什么？同一样，就是黄豆。等于当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这个叫做本质的时候，我们呢就起了一个呢你和我的分别。我就会说，你是男人，我是女人， 你是阿边个，我是边个，你是地上只蚂蚁，我是最有智慧的人类。我们没办法会将世间的所有的现象啊、生命啊，将它归纳埋话是，哦，原来我们大家呢都是来自一个共同体，那个呢就叫法性啦。我们没办法，就好比如刚才那个譬如豆浆就跟豆腐在那吵架了，腐皮就跟这个芽菜在那吵架了，吵什么呢？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嘛。那为什么我们不懂得去了解他的真正的本质呢？因为我们被这个叫做眼耳鼻舌身意，还有成立了那个有个我这个的第七识，我们就被这七个功用呢导致到我们误会了。误会了什么呢？有个我在这里，我们不会再去回复回本来清净那个叫如来藏，我们不懂。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呢？有情来下众了。这班的人他拿着这个心性本来附带的功能，那个功能就是晓得爱，晓得快乐，晓得要追寻一切他想要的东西。这个是那个功能导致到我们有如是的这么多的要求，对生命有这么多的体会。但是在这么多的体会当中，没办法回到最原本的那个叫做法性，没办法。他就开始种落了一些因，有情来下种。他种落什么？因地果还生。他种落的就是无明。在这个无明之下，什么叫无明啊？无明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明白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他迷失了。咁佢种落嘅东西呢，因地果还生啦，佢就会一路喺个迷糊嘅当中呢，轮回又轮回。佢点样轮回都好呢，都喺个大误会入面啦。就好似佢今日轮回咗做豆腐，听日轮回咗做豆浆，后日轮回咗芽菜，最后日轮回咗做腐皮，再返返嚟转头又做返豆浆。佢都觉得自己越嚟越美丽嘅。佢先至係唯一最好嘅。但是如果有人跟他说豆腐和豆浆大家的本质都一样的，他跟你死过怎会一样呢？豆腐就是你看看煎起上来多漂，豆浆那些液体来的，没用的东西来的，大家有个对立啊，二元对立啊。因为他见到的现象是这样嘛，因为他不知道一切的东西原来都是来自同一个本质的，所有的现有的现象其实是缘起而现出来的那个现象。其实那些现象它本身是没有它自己的独特可以出现的条件的。在佛法里面，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就说这个叫缘起性空了。性空不是说它的性叫阿空，也都不是说它什么都没有的，不是。所有的现象呢是条件组合而成，因地果还生。果还生就是在一个无明之下，他种落的就是一路都在一个误会入面轮回了。无情亦无众，无性亦无生。这个无情不是表示说做人无情无义，这个无情是讲什么？是讲紧当你回复回原本毕竟清净那个叫如来藏。如来藏它有一个功能，那个功能就是我们有个情，我们懂得要追求这个世间的一切，我们会懂得产生这个叫怜悯的心，我们会懂得慈悲，我们会懂得对人应该谦厚仁爱，这个全部都是来自于如来藏的那个功能。无情亦无众，意思就是你不要停在这个功能上，你回复它的本质。意思就是你不要停在你是豆腐还是豆浆，你回复回做回黄豆。讲一个这样的譬如。行油品第五讲。好了，我们今堂就讲到第29页第二段了。我们看看。上次就讲了 五祖弘忍师傅咧就将个衣钵咧传咗俾六祖慧能咯。跟住师傅就同佢讲啊，你快啲离开呢个地方，费事人哋因为呢个衣法啊传咗俾你咧，会嚟加害于你。你快啲攞埋个衣钵，快啲走啦。好啦，真系有人嚟追啦。我哋睇下啦，大家读一读啊。一曾族姓陈，名慧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糙，极易参沉，为众人先，趁及慧能，慧能摘下衣钵于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争也，能忍草莽众。咁喺呢班争夺嘅人当中呢，有一个人，佢呢就姓陈嘅。一曾族姓陈，咩名啊？慧明叫做。未出家之前呢，先是四品将军，原来做将军嘅。性行粗糙，那个性格上啊比较暴躁，极易参沉啦。佢就好积极咁样，一定要去揾到当时嘅慧能出嚟，为众人先。咁啊，毕竟系学武之人，脚步跑得快，好快就已经超过其他咧。要去追的那些人了，趁及慧能了，已经追到慧能了。慧能摘下衣钵于石上，慧能知道咦，后方有人来紧，距离很近，他嗱嗱声将衣钵就放在一块大的石上面。此衣表信，可力争也。放下手他就对着件衣说，他说这件衣是一件信物，难道这件信物可以用暴力争翻嚟嘅咩？跟住能忍草莽中啦，嗰啲山野啲草咧，好似个人咁高嘅，佢就眯埋咗喺嗰啲草丛入边啦。慧明到咯，慧明字提住不动。哦，一见到真系师傅嘅衣钵喺度啊，上前马上要攞起来。诶，攞唔喐。哎，佢就知道弊啦。点解弊啊？真系有护法护住件衣噶啦。护法护得住件衣，即是说现在这个衣的主人是真是真修实证，人家真的有功夫的，是应该得到这件衣的传承者。那他就知道不可以夹硬来的，他立刻就叫了：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他说、哦、我是为求法而来，我不是来抢件衣的，本来就明明是的啊。那他来到哎，知道了，不对了，都好，起了个忏悔的心，并且个心念一转，龙天护法都在这护着这个信物的话，那就是说这个人是真修实证的，希望在他身上呢得到这个叫心性的法门。慧能遂出，慧能就出现了，坐磐石上。磐石的意思就是那个石的面好像张台一样的平的，他就坐在上面了。讲到呢度咧，曾经有个同学就问我啦，佢话佢喺第二处请翻嚟嘅《法宝坛经》咧，去到呢句经文咧就系盘坐石上，但系我哋呢本经书咧就系坐盘石上，有咩唔一样啊？嗱，佢嗰本咧就系盘坐石上，即系慧能一出嚟咧就盘坐喺石头上边。而这个呢就是坐盘石上，就没有形容到他是不是盘坐，但是呢就形容了他坐了在一块大的盘石上面。那至于他是端坐啊，还是盘坐啊，还是怎样坐呢，就没有交代的。那他问我应该跟哪本、啊、你说呢？都是坐啦，那就行了，是吧？那同埋我们假设他都是在那里盘坐啦，那就是这样。好了，慧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哦，慧明马上上前呢问讯行礼了，请慧能呢为他说法了。慧能怎么说啊？慧能问了：如既为法而来，那怎么呢？可平息诸缘，勿生一念。哎，慧能就开始传这个心法了。与此同时，2015年今日是2月7号，慧能禅师都传着个心法给我们。那你们自己呢恭敬啊， 顶礼啊！呢句法教、啊，呢句法教系咩啊？平息诸缘，勿生一念。咁要解释一下俾大家听，咩叫平息诸缘啦？我哋人嘅活着咧，就靠六个部门去经营呢个叫生命嘅，对冇？咁呢六个部门系边六个啊？眼、耳、鼻、舌、身、意，系咪六个部门啊？呢个眼睛，我哋喺佛法入边咧就写眼根，即系嗰件零件啊，啊叫眼根。眼根咧一碰到呢个叫色尘，色尘即系咩咧？所有物质世界嘅山河大地景象都系叫做色尘。啊、眼根碰到色尘就生起那个叫做眼色，这个你们很多人都听过啦，是吧？那耳根呢负责什么音声啊，那鼻哥呢就负责这个气味啦，舌根呢就负责食物的味道啦，身根呢负责触碰紧外间的一切啦，譬如话冷啊、暖啊、热啊、焗啊等等啊，对吗？咁我哋会睇到话眼根就对色尘就生起个眼色，咁你耳根对呢个叫声尘就生起嗰个叫咩啊？耳色。鼻哥碰到气味嘅，我哋嗰个叫咩啊？鼻色。舌根尝到嘅嘴巴入边嗰啲嘅味觉，我哋叫咩啊？舌色。身体碰到个触碰的生起个叫什么身色。现在前面五个眼耳鼻舌身这五个部门是感官世界来的。这五个观感呢收到之后交给一个叫脑袋，那个叫意。这个脑袋呢负责整理生起一些感受啊、情绪啊、喜不喜欢啊等等的。咁我哋咧就叫呢个意根咧去接触到前边嘅色、声、香、味、触呢五样嘢咧，我哋为之统称啊一个叫法啦吓，就生起嗰个叫意识，对冇啊？加埋呢度总共咧，我哋叫做十八界。咩叫界啊？界嘅意思就系个领域啊。咁你话，唉呢啲嘢使咩知啫？梗系要知啦。因为跟你讲的是你将要进入功夫你要很清楚的一些状态。好了，那问你了，眼色你眼根所见到的东西可不可以条脷去代替啊？得不得？不得。你身体要触碰的东西可不可以给个耳朵去负责身体的功能啊？得不得？不得。所以十八界咧有各自自己嘅功能，自己嘅范围，冇得捞埋一齐嘅，啱唔啱啊？讲翻嚟平息诸缘，呢、这个平息诸缘嗰个缘系嚟自边咧？十八界，呢、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下对六尘生起嘅六色，呢、这个就系慧能六祖所讲嘅诸缘啦。平息诸缘嗰个缘啦，众等嘅缘啦，咁多嘅缘啦，系乜嘢啊？就系呢十八界啦，可以吗？咁好啦，文字就解释完啦，但系其实佢系传紧嘅心性嘅法教俾我哋嘅。咁我哋而家要讲嘅系讲咩咧？讲功夫啦。究竟呢个平息诸缘系点样做功夫法嘅咧？咁我哋试试咯，好唔好啊？点样试咧？各人有冇戴对眼睛出嚟啊？有戴眼睛上堂啊嘛？有嘛？有啦，系啦，要放松、啊。而家大家先将双眼合上，当大磬一响嘅时候，先至慢慢张开双眼，放松。你眼根张开。碰到前方的色尘，你前方的色尘可以是 坐在你前面那人头颅的口枕，可以是台上的讲者，是吗？可以是旁边的白板，总之眼根碰色尘，眼色就生起了。六祖慧能跟我们讲话，平息诸缘，即是说眼根碰色尘，眼色生起，但你不需要呢去被这个眼色干扰到你。那你们是不是个个都知道什么叫眼色啊？不知道的拍掌给我听，知道的拍掌给我听。怎为之眼色生起啊？你眼前见到的那些东西就叫眼色了。我们试多次，眼根碰色尘所生起的眼色，你去体会。眯埋眼，好，眼根碰到色尘，眼色就生起的了。这个大家体会到了，是吗？吓，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做不到的？话我知道，分享一下。那你闭上眼睛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想？没有啊。 OK， 他就说呢，他闭上眼睛的时候呢没想东西的，你是静止的，是不是？那我说眼根打开碰到眼前的影像，他就见到我了。然后那一刻呢，他就在想法师在想什么。你的眼根，眼根就是我们的眼球这个零件，碰到色尘，色尘就是外面的境界物质景象，而生起了那个叫眼色。很多朋友说不知道什么叫眼色嘛，眼色就是给你知道，哦，那里有旧东西，我总之就看到了，我就知道是什么东西，是这么多了。你没有再去通知那个意根，叫他说，哎，我眼睛一张开了，我见到法师，你已经是通知了意根，所以意识就告诉你那个是法师。然后法师在想什么呢？说已经你散乱了，已经，因为你的眼根一碰到外缘的时候，那个眼色就生起，它让你知道你望到东西，但是你不要去通知意根。你一通知意根的时候，意根被你引导，它开始就想了，这个是男人，这个女人，这个男人很英俊，这个女人很肉酸，啊，这个男人是怎样什么什么。那个是因为眼色引导了意根，它开始去做事了，就变了个意识了。所以呢，当你们说眼睛一张开的时候，它见到台上的讲者是这么多，这个是眼色。但当你去想说，啊，他套衫挺好样，不知道哪里做呢，你已经是通知了意根，意根就生起个意识了，明白没有？或者你会说，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一个譬如，等巴士的女人，又讲有人走过眼根，见到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什么？如果以十八界来讲，她属于什么？色尘，是不是色尘啊？眼根碰到色尘，跟着眼色生起了，哦，有个人在那里走了去了，总之有个物件，有样东西在那里，你不会冚埋它的，那个叫眼色，对吗？走了去了。但是如果你的眼色生起了，你通知了那个意识，一生都是假的，很厉害吗？是不是眼色告诉他的？是眼色带动了个意识，个意识发发声在这里分别，在这里做事了。听得明白吗？现在你们。所以这个叫眼色的东西就是你眼根碰到前方的东西，而你知道，哦，那样东西在这里，是这么多了，但是你没有去通知那个意根要做事，这个就是平息了，明白吗？大家耳朵 你坐咗喺度，听到声音星尘，你知道有声音嚟啦，你嘅意识升起咗啦。唉，咁难听嘅，边鬼个啊？或者啊，好好听哦、啊。呢啲全部都系咪意识去做嘢啊？唔系，因为你通知咗你嘅意识啊，动起来啦。平息诸缘系同你讲紧话，你唔好去通知意根去做任何嘢。前面呢五个也许会容易做得到，眼耳鼻舌身呢五个观感嘅，你容易做得到平息。但系意根啦嚟啦，你叫意根要平息、哦，咁点样啊？我哋唔好心急，我哋做咗前面呢个平息诸缘先吓。眼耳鼻舌身呢五个观感嘅，做咗前面嗰五样嘢先，好唔好啊？嗱，我而家咧大磬打落去，跟住咧你听到呢个磬咧响啦，你就开始平息诸缘，即系就坐喺度。你眼睛咧一样睇到嘢，鼻哥一样闻到，耳朵一样听到，嘴巴一样系尝到。身体一样触碰到的，不过你就是这样坐在这里平息诸缘。你可能隔离呢手机滴滴，你的意识知道有个滴滴有声响，但是你不要通知意根说滴乜鬼啊上堂啊，你就通知意根了，你不要通知意根，好吧？那我们试试啊，腰直，你又抄，你一会将抄到的嘢读一遍俾我听，我睇你漏几多。去到功夫咧，你冇得抄噶，因为讲紧功夫。呢个系六祖慧能传俾慧明禅师嘅心性嘅法教，唔系一个知识嘅传送啊，系讲紧功夫噶。咁当然，慧明禅师佢一路喺东禅寺，呢个六根对六尘生嘅六识。慧明禅师一早就晓噶啦，对阁下你哋嘅大德门，我梗系要花多少少时间讲解一下啦，咁解啫。你抄乜嘢？唔使抄噶，好快会有录音放上 YouTube， 到时你哋咪可以下载重新温习咯。而家最重要嘅咧就系专注练习，有乜嘢唔明可以即刻提问啊嘛。净系顾住抄笔记会有遗漏噶。到时仲跟住错嘅笔记去做练习，咁仲衰添。好啦，嗱，大磬一打落去，你需要嘅就系坐喺度。你话喂唔系，咁嗰个脑袋咧，啲想法咧都发嚟发去嘅，都唔好理佢就得噶啦，可以吗？腰直，头唔好向上望，亦都唔好向下耷。我哋下巴轻轻向后收，有啲感觉咧，条颈系碰到我哋嘅衣领嘅。你话喂，我着嗰件系冇领嘅衫嘅噃，嗰个意系咁就得噶啦。眼睛唔好眯埋眼，望向你嘅前方，鼻哥下边少少，脷尖轻轻顶住咧门牙后边上颚，轻轻顶住得噶啦，手放松就得啦。好，听到个大磬开始平息诸缘，好做到平息诸缘嘅拍掌俾我听，做唔到嘅拍掌俾我听。点为之做唔到啊？有杂念系嘛？你点知道你自己有杂念啊？吓，个脑谂咗第二度，你点知道你个脑谂咗第二度？嗱，呢个杂念咧，由我哋出世咧一路咧到死嗰天都有嘅，呢个系没完没了嘅东西嚟嘅。呢个没完没了嘅东西咧。一路都陪住我哋，甚至我哋瞓觉 都会有，所以我们会生起这么多梦。梦里面的景象你不要当真，梦里面的景象你说是真的，我真的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只可以说以过去所有的大德包括《楞严经》佛陀都说，梦里面是我们意识里面的东西，只不过在梦里面呢，你的意识的东西呢就好像个碗一样打碎了，就一连串景象呢出来了。好了，这些的妄念啊、杂念啊，不嬲我们都有的，平时有没有察觉得到啊？没有察觉，但是现在有察觉得到了。现在有察觉得到是因为什么原因你察觉得到啊？因为你开始专注了，对不对啊？即是说呢，这个叫平息诸缘，需要的第一样东西叫专注，你们在座各位都做得到了。现在我们进入第二步了，好吗？嗱，我一路讲我都未讲物生一念噶，我只系讲平息诸缘咋，物生一念未讲噶。嚟啦，第二步啦，嗱，之前就讲话眼耳鼻舌身五根啊，而家第六根个二根，我哋就话喂，眼色你生起咗，你唔好走去同呢个二根讲咁多嘢，咁意识就会生起噶咯，系嘛？同样。耳鼻舌都是，身都是，你们不要跟耳根说那么多东西，你给了个信息耳根，意识就会生起的了，这个大家明白吗？对吗？所以呢，现在我们试一次，真的六色都平息下来，眼耳鼻舌身意六色，有任何想法生起，妄念生起是正常的，世间只有一种人是没有妄念的，就是死人。不过死人死了没多久，当他进入中阴身的时候，他的妄色又继续生起的了。因为妄色继续生起，所以他又去轮回了。明白吗？好，我们现在呢，妄念生起的时候，你只需要望着他，你就发觉个妄念就会走了去的了。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跟个妄念走，第二件事就是不要压抑自己，说不要有嘢谂，不要有嘢谂啊！你不要压抑佢，你压抑佢嘅话，咁即系话行油品第六讲。好，我哋今堂嚟到第三十页最嬲尾嗰行，明良久，慧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魔时，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这段期间，如果你可以一路安住在平息诸缘、物生一念的这个功夫上面，你一路可以在上面安住。良久，不思善，不思恶，就会生起的了。你的心一路以来就好像一个海洋，波涛汹涌的，但是在那个当下，因为没有那个善恶的生起，所有东西是回复本来，那个就是我们的心性，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慧明听到之后言下大悟，哦，立刻马上有体会。复问云，立刻就问了，上来物与物意外还有物意否？哇，除了你刚才所讲的，还有没有其他？慧能就跟他讲了，他说，与如说者，即非物也，如若反照，物在如边。如果可以用文字讲到给你听，那个叫物的是什么呢？那个就不是物了。如若反照，如果你能够用刚才所给你的方法，平息诸缘，物生一念，良久之后，你的不思善，不思恶，起来啊！那个就是你自己本来面目，那个就叫反照啊。物在如边，这个物就在你那里了。那你说为什么用这个物呢？什么秘密呢？它不是有秘密，它只可以说原来说这个心性呢， 冇办法用言语讲俾你听。原因系咩啊？个心性有冇形状噶？冇形状噶，但系佢有功能噶。佢冇形状，但系佢有个功能，所以你唔好话佢冇形状咁啊，即系得个讲噶啦，你睇唔到啊，咁你又错噃，唔系咁样噶，就咁样讲法。佛陀呢个佛教咧，由印度一路咁样分几路唔同嘅地方流传，咁咧传到入我哋汉地之后咧，呢个佛法就一路咁样广为去传播俾大家知道。所以有些人就给了个名字，就叫做显宗，显什么都是显现出来给你看的，没有秘密的。但是呢，在这个显宗里面呢，讲到这个心性的法门呢，显里面呢是有个密意。密意是什么呢？就是说言语道断，没有办法用言语讲给你听，但是针对不同人的根器呢，他遇到的老师或者是大善知识呢，是可以呢给到个方向，他自己会自悟自解，跟着自度，自己帮自己。那那个为之密，就不是说有什么秘密的密。现在很多人去修密宗，他们以为密宗只是观想持咒就是叫做密了。其实观想持咒都是还是在个显入面的。藏传佛教去到最后那个密都是讲紧心性的。所以呢，大家不要搭错线，以为啊密宗和显宗是两个宗不同的。去度人的方法手法可能因应不同的朋友的根基可能有不同，但是到最后都是讲紧心性的法门。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慧明跟住就讲了，他就说慧明虽在黄梅，实未审自己面目。他说慧明他自称自己在这个黄梅园东禅寺这么久，从来都未能够好像有今日这样，终于可以浅尝到说啊，这个本来面貌是什么回事。金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日蒙得老师呢你的指示之下呢，是终于有所体会了。但是这个体会是非文字可以讲解出来的，只可以说如人，你读给我听，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师也，今日行者你就是慧明我的老师了，即是他承认慧能是他的老师了。之前想着是抢他衣钵的嘛，现在五体投地要礼敬这个老师了。慧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慧能他就很谦厚，很谦卑，他就说啊，你这样下去就啱了。他说我同你都是同一个老师的，就是来自黄梅院的东禅寺，跟这个弘忍禅师的。那所以呢，我们都应该善自护持。护持乜嘢？正法，呢个正法啦，心性嘅法门就系正法啦。明又问慧明今后向甚处去啊？咁点解慧明禅师唔翻翻去东禅寺啊？因为佢得到呢个嘅法教之后，佢就一路喺呢方面咧就去修佢嗰个心性嘅修行啦。咁你冇必要再翻翻去，翻翻去之后人哋问你边个教你嘅呢个方法，咁你咪串煲咯。咁所以佢话佢都要离开呢个东禅寺啦。咁咧，慧能就同佢讲啦：逢缘则止，去到有缘字嘅地方咧，你就停落嚟；遇蒙则居，遇到呢个蒙，譬如话蒙山呢个地方，总之有个蒙字嘅地方咧，你就喺嗰度咧居住啦。明礼迟，慧明就走啦。明回至岭下，即刻落到呢个山脚下边咧。为趁中药啊，那些后来的人呢脚步终于追到了。咁佢就同呢啲啦后面追嚟要抢衣钵嘅人讲啦：向即摧危，景无踪迹。佢话我上咗呢个石山山顶睇过啦，冇啊，冇人啊，睇唔到啊，当别道寻之，去第二个地方揾啊。 亲中含以为然啊，含着意思共同啊，亲中大家都认哦，系啊，咁啊好啦，就听慧明所讲噶啦。慧明后改道名，备思上智。咁之后咧，慧明佢就改佢自己个名啦，因为佢慧明个慧字同慧能嘅第一个字系同一样嘅。佢为咗要恭敬呢位老师，唔要话用老师个名，所以咧佢就改咗个名叫咩啊？道明啦，哦，知道嗬？你睇以前啲人尊师重道到咁嘅，唔似而家啲人话我好怀念我老师，所以我屋企养只狗咧，我叫我老师个名。而家啲人就系咁样啊，唉，冇办法明白究竟喺呢个当中嘅逻辑，点解佢哋会咁做啊？好，慧能后至曹溪，后来咧，慧能就终于去到曹溪嘅地方，又被恶人寻逐啦。又被那班人追住要抢衣钵啦，乃于四会，终于走到去四会的地方。如他师父五祖弘忍讲的，你一去到会，任何地方有个会的字呢，你就可以在那里眯埋了。那他去到四会呢，他眯在哪呢？被烂猎人队中，就去到一班猎人的团队里面了。凡经一十五载，终于就同呢班猎人一起生活了十五年。时与猎人随意说法，只要时间可以因缘配合得到，他就找个机会同呢班猎人宣讲佛法。你们有没有很奇怪为什么要随意说法？总之日日捉住他讲经，日日捉住教他心性的功夫就行了。因为人人有他自己得到的恩缘嘛，他未是时候你呃他，要他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啦。每一个人都有个过程的。这句说话呢，我就给很多在座的朋友听，他们都很想说、啊、我怎样去度我家人啊，很难的。他又没有问你，意思就是有人问你才好去说，没有人问你不要成日就捉住人家开示，受不了的啲人。不是这样的，你要看一个时机，因应那个人的根气与需要，讲一些他听得懂的语言，这个呢才是叫随意说法。好了，猎人常令守望，那些人就常常叫他，就你负责守望，一见到这些动物你就跟我捉他出来，每件生命尽放之。他就有被网住，他就走去放了他。每次饭时咧，每次食饭嗰时候咧，以菜记煮肉锅。咁人哋食饭嘅话，一大锅噶嘛，咩嘢都喺入边噶嘛。咁佢咪喺山边摘到啲咩菜，佢就抌埋喺个锅度，跟住佢净系食菜嘅啫。或问，如果有人问佢你点解唔食啊咁样，咁佢点对答咧？则对曰：但吔肉边菜。我净系食肉边菜嘅啫。肉边菜就咁样嚟嘅。咁你哋啲人就常常問我噶，得啦得啦，我奶奶啊，我阿媽我阿爸煮個雞湯俾我啊，我唔食雞啊，我飲湯得唔得啊？咁樣得唔得啊？點都係唔答得嘅呢個問題，你哋成日將啲嘢呃喺我個口度話係我講啊，是不可以的。好啦，一日思維啦，有一日慧能禅師佢就喺度諗啦，時當弘法啦，要出嚟弘法啦。不可中顿，总不可以成日这样跟着那班猎人周围眯埋的。遂出自广州法圣寺，终于就去到广州的法圣寺。刚刚这个时候呢，直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哦，适逢印宗法师在讲《涅槃经》哦，《涅槃经》是哪位老师讲的？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涅槃经》是非常之精彩的，都是讲心性的功夫的。啊、好了，印宗法师讲《涅槃经》的时候，哦，时有风吹翻动，这个翻动的意思就好像一支旗、啊、一支旗，不过上面呢就绣晒或者是写晒啲经文在那里的。那么风一吹，这支呢翻呢，我们不是叫旗，我们叫翻，就在那里动了。当时呢就有两个僧人在那里拗了，一僧曰，有个出家人就讲啦，哦，风动啦，风起啦， 另一个出家人就话咩啊？一增若翻动，二论不已。唔系，系嗰支翻自己喺度喐啫。咁就两个人就议论不已啦，两个人都喺度拗咯。你哋话咧？你哋个个都做晒慧能啊！即刻，慧能进若，慧能一行埋去听到啦，佢就话啦：不是风动，不是翻动，仁者心动，一众核言。哎，慧能喺嘅时候咧，就加入咗呢个议论嘅话题入边啦。佢话咩啊？唔系风动，亦都唔系翻动，系仁者心动啊！大家听到之后咧，一众核言之后，咁样嘅要定格嘅个镜头要一句就落到去啦，已经都唔同你啰嗦啦。不过我又问翻你哋啦，明明就真系有呢个气流，我哋叫风带起咗嗰支帆，嗰块布咧喺度晃动嘅，咁明明真系有噶嘛，咁点解陆祖慧能佢会话？不是风动，亦都不是翻动，是仁者心动啊。何解啊？认为他是否定了个现象，大家是鬼暗眼看错的啫。拍掌给我听。哎呀，我几怕你拍掌啊！下次真系唔好乱咁开呢啲盖啊！你有人拍掌我就死啊！真系要由第一课讲翻噶啦。咁即系话呢个现象风动。吹起嗰支帆咧，呢个现象的而且确系存在嘅。六祖慧能佢冇推翻嗰个现象啊，根本冇否定。咁点解佢会话系仁者心动啊？因为慧能佢所针对佢讲嘅唔系讲个现象，佢冇否定个现象，佢只不过借个现象带大家进入去认识心性嘅功夫。你的心比个外境让你起了个分别意识了。在这个分别意识里面，你去争拗这个世间的事上永远是不会完的。但是平息诸缘物生一念的时候，这些的现象你不会住了进去的。境来则应，境去不留。可以啊，这个大家搞清楚先，是吗？那你说我回到家，你家的伴侣跟你说我有了第三者、啊、收到，平息诸缘，勿生一念。耳识听到了，平息诸缘，勿生一念。阿仔给条单你看，阿妈我今个月碌爆卡了。哦，知道，平息诸缘，勿生一念、啊、天下多美丽啊，这样做不做到啊？要练习。我问你啊，即系假设身边个伴侣有咗第三者啦，你可以做啲乜嘢啫？系嘛？你可以做啲乜嘢啊？放佢走又得，唔放佢走又得，半天吊又得，自己出去揾个个又得，好多个选择。但系呢啲嘅选择入边，不妨大家考虑仲多一个，平息诸缘，勿生一念。大家不妨多个思维啊！是吗？当我们跟人说、啊、放下啦，放下啦，怎么放呢？你是不是要给他一个方法？是吗？什么叫放下？放下的意思即是接受，即是什么？接受的意思就是不要住了下去，不要住了下去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捉住那样东西。你想想是不是人生几十年，你带得咩走？点解自己仲要喺嗰个痛苦入边咧揸住唔放嘅啫？在座嘅朋友，我系问嗰啲在座结咗婚嘅朋友，或者甚至乎系有咗仔女嘅朋友，我唔系问嗰啲未结婚嘅。如果可以再俾你选择，你一生啊，你仲肯唔肯结婚？啊，觉得唔要结婚嘅拍掌俾我听。啊，几好啊！觉得要继续揾翻佢嘅拍掌俾我听。觉得我会肯结婚，不过不是找他。这个就是、啊、那个无明、啊、一来的时候呢，不由得我们作主、啊、 点解喺《圆觉经》入边，《圆觉经》又讲心性嘅功夫，《圆觉经》嘅第一章，文殊师利菩萨一入场就问我哋嘅老师释迦牟尼佛啦：众生如果有一日要修行成佛咧，最重要嘅系一个因啊，因果嗰个因啊，你有因先有果噶嘛？呢个因上面边样最重要？佛陀就同佢讲话：认识无明，第二离开无明，咁先至叫做话你开始修行啦。认识无明，离开无明，嗰、那个就系波嘢嘅真正嘅意思。哎，问题又嚟啦，咁啊，如何认识无明，离开无明啊？开始入讲心性嘅功夫啦。呢、这个无明嘅力系好可怕噶，你有冇听鬼故啊？就嚟放学咯，仲要听？有一个自细冇读书嘅人，唔识字嘅，喺街头咧做呢个街童长大嘅。佢因为唔识字，常常咧都喺市集度出入。佢喺个逞强嘅帮会入边咧，佢终于就俾人捉到啦，一判判佢10年咯。喺个监狱入边咧，佢常常要想偷走啊，走唔到。咁佢日日就喺度强身健体。日日就用一切嘅方法咧，练到自己10几嚿腹肌，前又后下又后，总之就好好打。终于喺呢个8年当中咧，有一日有机会就俾佢走咗，逃狱啊！佢成功。佢出到去之后咧，佢自己就话：我唔再做坏事。佢用佢一身嘅奇怪嘅功夫就去教拳，又有人跟佢学噶。有一日，佢喺个市集度正系咧同啲学生一齐讲话打拳嘅事咧。哎，市集隔篱有一间大宅，佢就见到一个白色衣服嘅女子，就喺个市集嘅侧边行过，咁得意嘅呢个女子，佢就去装，哎，个女子冇咗踪影，佢就望，哇，啲轻功好过我，佢谂谂下，唔通佢系翻墙入咗去大宅，咁佢识功夫嘛，佢又用佢嗰啲功夫咧入咗去大宅啦，哦，佢见到一间房。这个女子就入了间房，她即刻走埋去，哎，不对，这个女子入了间房，她跪了在那里，做什么无啦啦跪啊？她就拉开个窗就看清楚一点，哦，原来呢，向着另一个女仔跪，这个女仔正是要上吊啊。那她就说，哎呀，弊了，因为以前呢，她听人讲过，通常自杀的人呢，她身边一定是有污糟东西，那所以呢，当她要死之前呢，她身边的人就会拜她。咁佢跟住轻轻含含就翻入去，拱开个窗，就一抱就抱咗嗰个要吊颈嘅，就走出嚟啊！吊颈嗰个就咿呀鬼叫啦，即系救命啊，救命啊！其实都要自杀啦，做咩事嗌救命？我又唔明啦。呢个时候咧，屋企人出嚟啦，咁就讲咩事咩事，佢就讲出原委，咁佢哋就多谢佢啦。原来呢个小姐咧，成日都要嗌自杀，好睇唔开嘅。咁呢个男仔嘅心咪好开心咯，即系做咗件好事啦，佢就翻屋企啦。谁跟他、啊、另外那个跟他了，那个白色衣裳的姑娘跟他了。回到家那个女子就跟他说，他说你什么意思先？你做什么事就是阻住我而已，我现在要去投胎嘛，你这样阻住我做什么？那这个男仔跟他说，他想自杀啫，并不表示他一定要死嘛，你做什么事要促成他的死啫？如果是这样，他死了，他被你整死了，你投我胎了，他回来他又整死你，然后如是这样，日日就有人很多自杀，日日很多人出世，跟着日日很多人自杀，又很多人出世，道理都不是这样啊。那个女仔就我不理，我就是要一条命。那我说、哎、好好来你上我身，我死了。他就拿条绳，其实这个男仔就耍他，他拿条绳就箍在个横梁上，我要死了。这个女仔立刻跪在他面前，跪在面前，他一第一拜的时候，这个男仔就觉得有个力呢坐他下去。那他练武之人来的嘛，那他立刻蹬行他的颈的肌肉，那他的绳子没办法戳他咯。那这个女仔呢，第二拜他就觉得有个力在他的整个膊头呢坐下去了，要。哇，这下力很重要啊，他就更加发挥他自己的耐力，条绳断了，噗跌了下来。啊，个女仔就又嬲又喊啦，又凄凉啦。跟住呢个男仔就劝佢啦，佢话你唔好用呢个方法啦。你要用咩方法可以咧 再投胎呢，我不知道。不过你用这个方法一定是不好的方法来的。我们合作。怎样合作呢？你用你的鬼通，你知道哪里有人呢会有一些负面思维想自杀的。你说我知道，我去救他，通知他家人去救他。那我们即刻阴德好不好？这个好啊，是啊，好啊。那个女仔就说好啦、啊、好啦、啊。那跟着呢，那五六年间呢，真是救了很多人，积了很多福德。有一天，这个女鬼呢就跟她说了，她说我收到消息了，我要去投胎了。一百日之后，你去哪家哪户哪条村，我出世了，你来看我啊。那这个男仔就跟她说，哇，即是五六年间合作无间，是吧？那即是没机会受福德了，唉，不过我都恭喜你啦。这个女仔就走了。那这个男仔自己就自言自语，唉，可惜可惜，没办法继续救人。这个女仔听到这样说，回过头来回来跟她说，她说有一段偈语呢，我给你，你去教一些呢想自杀的人，你叫她读这段偈语呢，可以帮到对方的。咁嗰段偈语系咩偈语呢？佢就话：大千世界，无挂无碍，自来自去，自由自在，要生便生，莫找替代。咁呢个故事系边个讲啊？南怀瑾老师讲嘅。南老师佢就话：你话大千世界无挂无碍，自来自去，自由自在，其实系讲紧嗰个无明啊。这个无明本来就是空的，大千世界无挂无碍的，本来无一物的嘛。但是当你要执着一个有的时候，要生便生，莫找替代，你不要走去搞人啊。那所以对一些要自杀的朋友呢，那蓝老师呢他就说，你可以呢叫对方常常读这个。那如果他真的身边有污糟东西的话，其实身边的污糟东西会收到的，他会听到的。那就希望呢一言惊醒梦中人，不要再在这里无名当中，是吧？主要是想讲那个无名的可怕。好了，今天讲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行油品第七讲。话说六祖慧能去到法圣寺，当时印宗法师就讲紧涅槃经，可能是这个休息期间，就听到有两个出家人在这里有少少的拗叫了。拗叫什么呢？这样。那我们看一看好不好？第34页、有头有尾，我们就由第一段开始读好吗？一日思维，时当宏法，不可中顿，遂出自广州法圣寺，直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翻动，一增若风动，一增若翻动，二论不已。好啦，咁大家都即系喺度二论咯，究竟系风动啊，还是嗰个翻咧支旗喺度动啊吓？咁慧能佢点话？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翻动，仁者心动，一众核言。嗱，呢个就系上堂讲咗噶啦，吓，呢个现象风动吹起嗰支翻动，呢个现象的而且确系存在嘅。慧能佢冇推翻嗰个现象啊，佢所针对佢讲嘅唔系讲个现象，佢冇否定个现象，佢只不过借个现象，我哋叫话契嗰个机，俾当时嘅大家咧去了解呢个叫心性嘅东西。呢个大家搞清楚先。好，当时大家听到即刻，哇！言简意核啊，一嘢就中咗啦。唔系风动，唔系翻动，系仁者心动。十二个字讲咗个精髓出嚟。印宗言至上席，印宗法师即刻请佢上座。精竭奥义，问多啲呢个佛法入面嘅义理啦。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听慧能当时嘅对话咧， 全部都是简单精要的，不是在这里这样啰啰嗦嗦一大堆的，绝对不是的。中云，所以呢印宗法师就说了，行者定非常人啊，大德你一定不是普通人啊。九文王梅依法南来了，一路以来都听到呢王梅院的五祖弘忍将第六代祖师的衣钵呢传咗去南方了。莫是行者否？唔通就是阁下你吗？因为当时慧能是未出家的，他师父传咗衣钵给他的时候都仲未同他剃度的。咁就嗱嗱声呢，佢要离开嘅东禅寺啦，个原因就怕其他嘅同门师兄弟要抢嘅衣钵啦嘛。咁所以呢佢就咪咗去嗰个猎人嘅团队度15年，边度系现出家相嘅啫。所以印宗法师都好嘢啦，听到几个字啫就已经知道呢个人一定唔系普通人。慧能点样回答佢呀？你读一读呢。慧能曰：不敢。终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哦，慧能禅师佢真系不愧系禅师啊！佢话：诶，唔敢当。啊，如果我哋而家香港人，你话系唔系你啊？不敢，即系唔系啦，唔系问第二个噶啦。哎，原来唔系嘅，话唔敢，即系唔系啊？即系系啊，原来系咁样噶。你旧底个人几客气咧，所以咧。你就知道以前的人呢他那个情操是怎样的。慧能很谦虚啊，他就说不敢。印宗就知道，哎，马上作礼了。然后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了。印宗法师立刻说，请将弘忍禅师传落的第六代祖师的衣钵呢，那有个叫信物的嘛，是吧，出示大众啊，给大家看看啦。咁你喺呢句经文你就了解到，原来呢呢个叫信物啊个重要啊，係真係有人会问你攞嗰个传承嘅信物，你一定要攞出嚟嘅。咁当然啦，以今时今日呢个科技嚟讲呢，嗰啲都完全可以係被伪造㗎啦，已经包括我哋出家人嗰个戒碟都可以，嗰啲四色印刷几靓係咪印几多张戒碟都得啊？点样设计都得啊？即系你唔可以凭一张戒碟咧去论呢个出家人咧，佢系真嘅出家人啦，定系嗰啲假扮出家人嘅坏分子？你根本冇办法知道啊！讲翻转头先，跟住中伏问曰：王梅富足如何指受啊？跟住就马上又问佢啦。王梅系指紧五祖弘忍禅师啊？如何指受？咁佢个法教系咩呢？咁样慧能曰：只受即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哇！佢呢个真系语出惊人啊！佢话嗱，法教咧就冇咩讲嘅，就讲咩咧？唯论见性，净系讲见性嘅啫，不论禅定解脱都唔讲呢个叫禅定，亦都唔去讨论咩叫。解脱的冇啊，只是讲见性的。俾新嚟的朋友知道这个见性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讲话你姓什么贵姓那个姓，不是啊。这个见性是讲紧原来我们各人都有一个呢很独特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宇宙的大觉者。证到这个大觉者的人呢，宇宙之间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你的宿世因缘啊，你的过去生是什么啊，你为什么会要招致这个业果啊，乃至从天上到地下，人间到地狱的什么他都知道。这个我们给个名字就叫做佛。那原来可以证到佛果的人，他有一个特质的，他就是那个叫佛性。那有些人呢就叫这个佛性呢就叫做自性、真如、如来藏。禅宗后期呢就叫哪个，有些叫东西。姑勿论你怎么叫，它都是一个符号。现在讲的唯论见性，这个见性是讲的原来弘忍禅师他讲的只是讲每一个人的自性，是这么多了。 佢唔同你讲禅定，唔同你讲解脱。咁印宗法师听到，梗系好惊讶啦，因为大家都一路讲紧禅定，一路讲紧解脱噶嘛，点会何来一个不论禅定解脱嘅咧？所以喺36页咧，你睇睇咯，第一行佢马上追问咯，你哋读啊。中药何不论禅定解脱啊？点解唔讲咧？本师释迦牟尼佛传落嚟呢个心性嘅法门，重点就是引领我们往见性的方向，唯有见性之后离开无明就容易得多了。在《圆觉经》一开始的时候，佛陀回答文殊师利菩萨，行者开始修行的时候要注意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认识无明，第二就是离开无明。因为在无明里面要得禅定解脱，就好比如一个人在一间大屋，屋内有很多道门，这个人双眼被蒙上一块黑布，他要离开间屋必须开啱那道大门就可以离开了。无明就是蒙眼那块布，你一日不除开这块布，四处乱碰乱撞，胡乱开门呢，尝试行下看看能不能够走出去，不得又再摸索去摸第二个出口，完全没有把握的，穷一生的时间都只是在这摸索中。为什么不用最直接的方法呢？就是将蒙眼的块布除下来咯，道理一样，离开无明禅定自然发起的了，解脱随之而到了，这个就是最直接的方法。换句说话，离开无明必须从根本下手，即是从心性下手。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慧能他会说师父五祖弘忍呢？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这个不是讲紧禅定解脱不重要，大家要搞清楚，只不过是你由见性之后开始，由那里开始继续用功的话，如实修行，禅定解脱是自然一定会发生的事。这个可以讲得是讲修行次第上那个先后问题，千万不要误会说、这个禅定解脱不重要，不是，而是要先由见性落手，因为唯有见性之后，你才可以最容易地讲话离开无明。那慧能回答他什么？为是义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如果不从心性根本下手，禅定解脱就会变为我们的世间的生灭法，为之二法。二法即是有生一，有灭二，二法即是有对待的。二法就不是佛法来的，佛法是不二之法的。他说如果你讲禅定解脱，咁即係有个对家嘅。禅定对家就係咩呀？散乱。解脱嘅对家係咩呀？轮回呀。或者你可以话係執着呀。永远係有个对家喺度㗎。同埋呢个禅定打坐呢，唔係只有我哋三宝弟子嘅专利嚟㗎。好多外道呢都有呢个禅坐㗎。都有讲紧佢哋嘅解脱嘅，都有佢哋禅坐到某一个层次，有佢哋嘅神通嘅。即系听埋你会觉得，诶、哎，咪即系同我哋佛法入边讲嘅禅定解脱一样。骤眼睇系，你深入再睇咧，有一样嘢唔系，因为外道佢讲嘅始终喺个生灭法入边，所有嘢都系喺个生灭、生灭、生灭入边噶。只有佛法先至有一样嘢系讲紧不生不灭嘅，咁嗰个系咩啊？嗰个系我哋嘅佛性。用个简单嘅方法去讲啦，二法意思即系有对待嘅，有对等嘅，有对待有对等之下咧，嗰个就唔系唯一嘅，叫不二法。咁咧佛法入边咧系讲紧不二之法。啊，我要做个补充。在外道的法门里面是没有心性的法门的， 换句说话，在外道是没有波野的，只有佛法才有。这个就是外道和佛法的不同的地方。咁后面呢会有再问的。印宗法师马上又就问啦，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啦，佢代你哋问啦。即係佛法不二之法即係咩呀咁样。慧能曰，法师讲涅盘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佢话法师你咪讲緊涅盘经嘅。而涅盘经入面就明明呢都系讲緊啦，佛性呢就系佛法入面嘅不二之法㗎啦。你哋又会问我，明明讲话慧能禅师唔识得字㗎嘛，咁佢点知涅盘经系讲緊佛性呢？因为印宗法师讲緊涅盘经嘅时候，佢喺下面佢有听到一阵。咁换句说话，涅盘经嘅大义呢，佢听印宗法师讲，佢一听佢就知啦。咁见性个人佢去听涅盘经，大家都系嗰个经本㗎啦。体会唔一样啦。佢见性，佢个层次呢就唔再系我哋喺字面上解释㗎啦。佢个境界呢一定唔系我哋凡夫嘅境界。所以佢就即刻再继续讲啦。佢话嗱，既然呢涅盘经入面呢讲明呢呢个佛性呢就系佛法不二之法。就比如呢高贵德王菩萨佢去问佛啦。佢话佛陀啊，犯咗四重禁，作五逆罪同埋一剪提等呢啲人呢当断善根佛性否？犯晒呢个四重禁戒，做晒呢个五逆罪，你知咩叫四重禁啊？杀、盗、淫、妄为之四重禁啦。五逆罪，杀害父亲、杀害母亲啦，仲有啦，杀害嗰啲证到果位嘅罗汉啦，证到佛果嘅人啦，同埋破坏一个僧团啊。个僧团人哋弘法好地地，你逼人还俗啦，打烂人哋寺庙啦，侵占人哋寺院啦，呢啲咧都叫做五逆罪啊，五件事。同埋一个一浅提啦，所有世间一切个恶事佢做足嘅呢啲人咧，当断善根佛性否？咁系咪真系会断晒善根佛性噶啦？咁样，佛陀嘅回答系咩啊？善根有二，佛陀唔系同佢讲系定唔系。佢先同你分析，原来善根呢有两个面向嘅，一者常，二者无常。原来呢个叫善根嘅东西，大家先搞清楚。佢有一面呢系常，一面系无常。善根都有常同无常之分，咁得意嘅。简单啲讲呢，就系睇各人你自己当时面对嗰个境系有几咁严峻啊。嗰、那个严峻呢系会令你呢经唔起考验嘅。我哋人人呢都有广东话讲呢有一个掣系唔可以去碰嘅。你唔知边个呢碰到嘅话呢，我哋嘅善嗰面呢轰一声呢就变晒嗔恨，嗰、那个恶嗰面呢就出咗嚟啦。我哋人人都有嗰一面，就撑在系有冇人按到呢个掣啫。因此这个平息诸缘物生一念，我们常常要练习，因为透过这个练习，我们人的心呢才可以给我们自己降服下来。不是说你做这个练习你就马上可以见性，只可以说这个这么烦扰的世间里面，你要自己常常都处在一个叫正念的状况当中呢很难。都唔知边个走埋嚟咁样，啱啱嗰件事就触动到起你嗰条筋㗎啦。咁你冇得讲㗎，咁点算呀？所以呢今生遇到咁多事干，咁下下你一个唔觉意，你唔鍾意，你又话埋咗一个掣喺度啦。咁跟住你嗰个常嗰个善根呢就唔见咗，咁无常嗰个恶嗰面就跳咗出嚟。咁自己搵自己品，係咪？咁你諗諗啦，你今日嗰个善根有冇处于过呢个有常有无常嗰两面向度，好似开牌咁样揭嚟揭去呀，有冇呀？冇，仲话冇， 见你啊，嗰、那个口罩啊，戴到啊，落晒个下巴嗰度啊，做装饰噶。我叫你喂，话明口罩罩住个口噶嘛，你点解戴咗落个下巴度啫？即刻唔中意定？点会冇啊？啊！所以咧，可怕，可怕系咩啊？你嘅善根无常嗰个面向出咗嚟，你唔知道啊！呢个系可怕嘅地方啊！点解啊？因为你唔知道，你冇观照自己嗰个心，所以你嗰个心念一起跟住嚟嘅五官嗰啲面口啊，我哋广东话讲嗰啲面口啊、嘴巴嘅说话、行为啊，就生起恶业啦。生起恶业就要受恶报噶啦。到受恶报嗰时，仲成啊喺度口默默问：点解？点解？我冇得罪过人，我冇做过唔啱嘅事，点解？点解？点解？是不是很可怕？但是什么情形之下，一个人当他这个面向突然间这样反了，善的业不见了，那个恶的业出来的时候，他会立刻觉察得到呢？当一个人他多做这个叫平息诸缘勿生一念，就是说当这个人多练习的时候，他观照自己的能力啊强了很多。那好了，回来先。佛性非常非无常，而这个佛性呢就没所谓常和无常的。事故不断，佛性是离开这个常和无常呢是永远不会断的。明知为不义了。原来永远不会断的东西就叫不义了。那既然佛性是不会断的，那我现在问大家了。那如果这个人他投胎不是做人呢，他做了动物呢，那这个佛性是不是依然在这里啊？不是的，拍掌给我听。哦，大家都说是。这样讲法的话，那家那只曱甴叫小强有没有佛性？哎，那如果他落了地狱呢，佛性是不是依然在这里啊？是。是啊，你就算去了地狱，你的佛性都在这里。只不过当事人不知道他自己有佛性而已。还有呢，在这个修行道上呢，都是要在这个人间。咁你话喂唔系喎，而家在座大家都知道自己有佛性啦。咁你知道自己佛性点解仲未可以成佛嘅？个原因点解啊？因为第一，自己唔想成佛；第二，大家未预备好，系嘛？第三，你觉得轮回几好？咁所以咧，咪冇往成佛之道去行咯，系啊。好啦，佛性咧。是非常非无常，事故不断，不断呢就名为不义。仲有一样嘢，一者善，二者不善。呢、这个佛性呢亦都系佢非善非不善，所以叫做不义。啊，跟住嚟嗰句啦，蕴之与界，凡夫呢见到系两样嘢嚟嘅。蕴系咩？五蕴皆空嗰个蕴。我哋凡夫咧，认为五蕴皆空咧，色受想行识真系分开五样嘢噶嘛？依、这个界咧，十八界啊嘛，眼根碰到色尘生起嘅眼色，耳根碰到声尘生起嘅耳色，如是咁样样，眼耳鼻舌身意加埋就系六三一十八，就十八界啦。五蕴又好，十八界又好，蕴同界都好咧。凡夫咧睇嚟咧，佢系一个生灭嘅，就会觉得。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东西的。但是智者了达了，智者就知道其性无异。见性的人呢，他就知道了，其实你十八界又好，五蕴又好，全部呢都是那个出处呢是来自个心的功能的。所以他就说见性无异、哎、他们不是两样东西的。无异之性又是回去这个叫佛性。印宗一听到之后咧，欢喜合掌就话啦：言某甲讲经，某甲即系话佢自己啊。佢话：诶、哎，自己讲犹如瓦砾啊，好似瓦砾咁样唔值钱噶。但系仁者论义，犹如真金啊！一听你讲咧，犹如真金啊，字字都系真金，一句就到啦，已经冇多余嘅说话。于是为慧能剃发啦，马上为佢剃度啦，愿是为师，愿意咧。去侍奉慧能啦，并且以佢为老师啦。 慧能睡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啦。点解话东山法门呢？因为师父五祖弘忍大师嗰个东禅寺嘅地方，简称啲人咧就叫呢个山咧叫东山。咁所以呢个东山法门意思即系继续弘忍禅师嘅法教。咁好啦，呢个时候咧，慧能佢就复述翻佢呢个得道嘅因缘，同埋咧。他师父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呢传了第六代祖师那个法位给他的。那我们看看啦，大家一起读啊。慧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名似原师。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众善根，方此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慧能自知。愿闻先圣教者，各令静心，闻了各自随意，如先代圣人无别。六祖慧能佢就话喺呢个东山得法，意思就系喺师父嗰度咧得到呢个法啦。辛苦受尽，命似原师啦。因为当时嘅人呢知道呢个第六代祖师嘅法位传咗俾一个都未剃度出家，啱啱先至入去佢哋嘅寺门八个多月嘅新嚟嘅人。所以同门嘅师兄弟当中有一啲一定係仲未放得下嘅。因此呢就会呢用尽一切方法呢要追返呢个衣钵返嚟。所以呢喺呢个过程入面呢，慧能呢就要用尽一切方法呢去将自己嘅行踪呢尽量隐藏起来。所以佢就跟咗嗰个打猎嘅团队啊，喺个团队入面呢一匿埋就15年啊，所以佢话辛苦受尽，命似原师啦，仲有呢个当时面临嘅各种嘅生命嘅危险添。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哦，今日咧能够同韦刺史，韦刺史就系嗰个官嚟嘅，因为喺呢个行油品第一品嘅开始嘅时候，就系韦刺史同埋佢啲官僚一齐请慧能咧出山讲经开始啊嘛，所以佢就话今日咧能够咧得到同呢个使君官僚同埋咧其他嘅僧尼道俗咧同此一会。莫非是累劫之缘呢？如果不是过去生大家修来的好恩好缘呢，哪里可以有这么殊胜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亦都是大家同时在过去生入面做过供养诸佛的这些的善行，同众善根，方此得闻如上顿教，先至有呢个好恩好缘咧，听到呢个顿教啊，呢个就系得法嘅因由啦。佢呢个因由，你将个镜头一摆翻嚟，2015年嘅今天，其实呢啲嘅因由全部同我哋大家都系有关嘅。如果唔系我哋大家系累劫之下有呢个善因善缘，都冇办法听得上慧能六祖呢个法教啦。同样我哋亦都系过去生必然系有齐齐咧供养诸佛，藉着呢个嘅福德因缘咧，我哋先至有因缘听到呢个大法。点解讲紧大法啦？因为心性系波野，系大乘之法，并且系讲紧无上嘅法教顿教。因为喺呢个叫心性嘅法门入边啦。通常呢就有两种根器嘅人。一种呢就适合呢渐修嘅。由呢个界定位嗰度开始慢慢修行，去积聚悟道嘅资粮。直至到有一日佢预备好呢，佢就可以得以明心见性啦。咁另一种人呢个根器就好利嘅。呢种人呢就同呢个叫顿教嗰个方法呢就比较相应。冇所谓边个叻或者不是，只可以话众人根器不一样。咁无论系渐修又好，顿教又好，总之都系归纳喺呢个叫 心性的发酵入面呢，必然是过去生大家都做了很多好事，这个好事还是要跟这个叫智慧的发酵方面呢是有关系的。因为得法之恩，即是意思就是你有个恩才有今日得闻这个金树性发酵的果嘛。所以呢六祖慧能他再讲，他说教是先圣所传，这些呢都是呢过去的祖师大德，亦都是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慈悲之下呢一路这样将这个发酵呢带到去六祖，再一花开五叶。因为以前的禅宗呢他们是单传，单传即是一个老师传了给一个徒弟，那那个徒弟呢再由他呢一个这样再传给下一个，代代都有一个。但是呢去到慧能那里就不是了，一花开五叶。同时在慧能在的时候呢已经传了给很多的门生，而这些门生个个都 是顿教方面证悟得到的，真修实证的。有哪位呢？南岳怀让禅师。这个南岳的怀让禅师呢在法宝坛经后面呢去到讲紧这个弟子那边呢会出场的。咁由佢嗰一系列发展出嚟嘅呢就叫归养宗同埋临济宗。仲有一位呢就叫清源行师禅师。呢位清源行师呢佢发展出嚟嘅呢就云门宗、曹洞宗同埋法眼宗。总共有五宗。呢五宗之中呢唯独係临济宗呢喺北方嗰边呢係盛行嘅。其余全部呢都在南方那边开花结果的。意思就是影响后来的人呢对这个叫心性的发酵乃至到实修都有所证悟的。那个影响非常之深的。所以呢慧能他客气就说教是先圣所传，这个教呢就由释迦牟尼佛传给大家摄传者，就一路这样传。法宝坛经后面有讲的，给大家有个略略的印象。我们看看这个叫222。我们的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传了给第一代的祖师，就叫做什么名字？摩诃迦摄尊者，第二代阿难尊者。咁如是咁样你一路去睇咯，第226页。第二十八代祖师是哪位啊？菩提达摩尊者。由菩提达摩尊者再将这个法教带了入来我们的中国的时候呢，我们就叫菩提达摩尊者是我们汉地的始祖初祖。咁然之后菩提达摩尊者传了给二祖是哪位啊？慧可禅师。第三位呢真忏大师。跟住呢道信大师，再来啦，去到弘忍大师就是第五代祖师啦。咁传咗俾第六代祖师咧，就是六祖慧能，系嘛？六祖慧能之后咧，一花开五叶啊！这个禅宗咧喺唐代咧系盛行得好紧要嘅。一踏入宋之后，冇耐就已经慢慢慢慢不再一样啦。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啲人呢好呢个叫做口头禅啊，得把口嘅啫。所以呢佢係呢个教士先圣所传啦，呢啲呢就係、是、由释迦牟尼佛一路咁传落嚟。不是慧能自知，唔係慧能自己嘅智慧而生起嗰个法教嘅。呢、这个係慧能大师自己嘅谦虚啫。愿闻先圣教者，任何人如果愿意去听呢个法教嘅人呢，觉令静心，首先清静自己的心先。为什么清静自己的心？听人讲嘢，尤其是听经，听人讲嘢都是的，有三种人的，你看看你自己属于第几种。好像个杯，个杯入面呢本身就污糟了，你倒什么水下去都好，那个杯入面的水饮不饮得？不饮得。意思就是这种人呢他就好像个杯，他污糟了的，他有先入为主的成见，那你讲什么下去都好呢，入不到的了，他就有个成见在里面的了。第二种人， 嗰个譬如就系个杯漏嘅，穿咗个窿嘅。你倒几多水落去都好啦，倒唔倒得满啊？唔会满噶，会漏噶。意思就系你讲嗰个佛法俾佢听，呢头入嗰头咧唔记得咗啦，漏走晒啦，再唔住喺佢个心入边噶。咁即系第一种、第二种咧，就算系接受到呢个咁好嘅法教，会唔会从呢个法教入边得到利益咧？冇办法。咁只有第三种人。第三种人就咩咧？嗰个杯干净嘅，你倒水入去，佢又冇漏嘅，咁呢个杯咪有用咯？并且咧，入边个水咪可以利益到人咯？就譬如咩咧？呢个人佢将自己嘅所有嘅先入为主嘅成见啦放低，专心认真地去听呢个法教，所以佢话觉令静心就咁解。并且是不会穿窿的，不是这头听那头忘记了。请问你们在座觉得你是属于第几种杯呢？你自己想，我看你们都是第二种的多，成日都不记得的。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有一种杯的，就是哪种呢？个盖盖住了的，倒不倒水下去的。为什么？睡了嘛。啊，这个大家自己各自思维，你自己是属于哪种呢？好啦，所以慧能六祖他就嗱，觉令静心，先将自己的成见啊放低，专心先。闻了，各自随意，如先代圣人无别。听闻了这个法教之后呢，心中不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不要怀疑自己是否有领受这个法门的根基，更加不要怀疑呢个法教是不是真实的。大家要知道，这个叫怀疑，这个疑心呢是根本烦恼之一，疑会妨碍我们自己在修行上面的道业，我们叫自生障碍，就是依停了。因此听闻了法教之后，定要相信自己啊，真是有这个根器呢可以领受的，亦要相信法教是由我们的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一脉传承下来，去到达摩尊者，达摩尊者传来我们汉地，一路去到五祖弘忍禅师，弘忍禅师就传了给慧能了。这个一脉传承下来的没有花架的，因此我们一定要破除疑心，跟着个法教开始如实地去行持去修行。到时自心所证的和过去所有圣人所证的必然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如先代圣人无别的意思了。大家听完之后呢，一众文法欢喜，作礼而退啦，咁就落堂。行油品第一讲完喎，你哋返去有冇做平息诸缘物生一念啊？我问你哋在座啊，你哋觉得你自己如果要叫自己专心落嚟有困难嘅拍掌俾我听，觉得冇困难嘅拍掌俾我听。冇困难嗰啲呢，你就好做平息诸缘咯，因为即系话你只不过延续你上次嘅习惯啫，你系得嘅，你要继续，知唔知啊？咁嗰啲依一生要叫自己专注而有困难嘅朋友咧，你就记得咯，你翻去要做平息诸缘，咪生一念。点解？所有嘢梗有个开始噶。咁同埋，我唔相信你哋过去系冇接受过呢个心性嘅法教，因为点解啊？你如果真的没有接受过的话，好像六祖慧能刚才在行油品第一最尾这样讲法，你如果之前没有结过这个缘，没有撒过这个接受这个法教的因，你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了这个心性指引的法教。因此我相信在座各位个个都有曾经练习过这个法门，只不过是今生的可能杂事多，你未的起心肝去练习啫，咁不如就用今次呢个色身处理今生嘅事情啊，咁咪好咯，好冇？所以 大家翻去练习好吗？下堂继续咯。阿弥陀佛，《法宝坛经》波野品第一讲，六祖慧能大师咧，佢系禅宗第六代嘅祖师，佢本人唔识字噶。咁而家《法宝坛经》咧，系当时祖师喺日常之间发生嘅事情，经过佢身边嘅弟子或后来嘅人咧去记载嘅咋。而家我哋一课咧讲紧波野，波野系喺佛法入边最深、最殊胜嘅一个法门。只要你能够明白波野系讲乜嘢嘅话，跟住个智慧嗰道门就可以开噶啦。39页波野品见到吗？嗱，呢个波野如果你拆开嚟读咧，系咪读个般啊？一般嘅般啊？嗰、那个药咧，倘若嘅药啊嘛。但系喺佛经咧，将佢合埋一齐咧，就唔系读般若，系读波野。OK， 你读一读啊。次日，委使君请益师声座告大众曰等等。次日咧就第二日啦。咁呢个第二日边度嚟嘅咧？因为波野品前边嘅行右品第一品咧，嗰度已经发生咗好多事啦。咁你话你又冇嚟上堂，咁点算咧？你最好上 YouTube 或者用个手机 download 翻了一法师嗰个 app， 系免费下载嘅。你去听翻之前嗰日系发生咩事，咁咧就容易啲接得上啦，好吗？好啦，呢个韦使君咧系边位嚟噶？姓韦，韦先生佢系一个官嚟嘅，佢个名唔系叫使君，当时嘅尊称咧就叫佢做史君，等于我哋阿韦教授、韦医生、韦先生等等一个称谓嚟嘅啫。呢个姓韦嘅咧，就去揾六祖慧能大师咧去请益啦，请问呢个佛法啦。祖师慧能禅师咧，佢主要嘅强项系讲嘅咩咧？讲紧点样如何咧回翻到我哋本来嘅自心。这个是他的强项，波野就是讲这样东西的。所以老师一上台星座说法就讲了，说要什么？总净心念摩诃波野波罗蜜多。净心念不是叫我们大家用个心不断重复念摩诃波野波罗蜜多，摩诃波野波罗蜜多，不是这个意思。净心念就是那个心要常常回到这个叫摩诃波野波罗蜜多这个方法。回到这个方法有什么奖品呢？就是可以回到我们自己各人本来都有的自心。那我们看看他在后面解释了，他跟着说什么？复云，善知识菩提波野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等等。菩提波野之智人人都有的，原来是不是特别修炼回来的？不用的。但是在座你们大家如果未接触过这个法宝坛经的话，或者关于波野心性的法教的话，我们可曾知道自己有这个叫波野智的？我们知不知道？我从来不知不得知，见都没见过，是不是？点解未见过？既然人人都有，应该人人都见过噶。只缘心迷，不能自悟，因为个心迷咗，所以冇办法咧，证唔到自己有呢个叫做波野智。心迷系咩意思啊？曾经有一个人同我讲，佢话我今年都已经退咗休好耐噶啦，我无欲无求噶，我何来心迷啫？我对住呢个世间嘅财色名食睡，我都已经冇再追求啦。我今年都99啦，我冇嘢追求之下，我就冇心迷啦。冇心迷之下，咁我就应该可以回到我呢个叫做波野之智啦。咁点解我都仲未能够自悟嘅？咁即系话问呢个问题嘅人，佢误解咗心迷嗰个意思。心迷系咩意思啊？ 心迷对一般人来讲就是，我在世间上追求的一切的财色名食睡，就会搞到我们的心迷了的嘛，是吧？那又讲回转头，世间做得人的话，有哪个不会追求财色名食睡啊？睡啊，我什么都不追求，但是睡眠这家东西一定要追求，睡少个钟都不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人都在个心迷里面的啦。咁既然要我放弃呢个世间嘅财色名食睡嘅话，唉，咁唔好搞我啦！你呢个所谓嘅佛法实在太难高攀啦。所以如果对心迷呢两个字咧拆唔掂嘅话咧，一搞错咗嘅话咧，咁跟住成条路都搭错线啦，飞埋线添啦，对吗？咁心迷系咩意思啊？当佢活喺色境入边，咁样讲啦，心迷就系我哋喺生活入边所遇到一切嘅事、一切嘅情况、一切嘅人、一切嘅遭遇，呢啲嘅事情啊，都叫做色境。但系当事人唔知道自己喺个色境入边嘅，佢唔知嘅。点解？因为佢冇用嗰个波野字活喺。在生活上所遭遇到的一切，当这个人他没有用他的波野智在这个生活里面所遇到一切的境况的时候，这个人就在色境里面了，在那种状态就叫做心迷了。那他在色境里面问题呢？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色境，所以他会以为在色境里面所发生的一切呢都是真的。就好比如咧，呢个人喺个梦中，我哋觉得梦中入边嘅财色名食睡入边所发生嘅一切都系真嘅。梦入边我哋会喊、会叫、会惊、会开心、会难过、会悲哀、会唔舍得、会激气，可以笑醒、可以喊醒、可以嬲醒。醒翻之后就话个梦嚟嘅啫，系嘛？喺色境嘅人一样。这个色境里面那些你以为你见到是真实的，其实这个真实里面含有了很多的自己的过去的业力使然，而导致我们一些的看法。换句说话，里面有偏见、有成见，乃至你见到的那个只不过是片面来的，不是全部来的，但你当事人不知道的，他都一样如在梦中咁样觉得一切睇到嘅、见到嘅、听到嘅、所追求到嘅，都系生命嘅全部嚟嘅。佢生起种种嘅执着，咁呢个人就系心迷啦。直至到佢证到呢个叫波野智，佢证到波野智之后，就好似呢个人瞓醒咗，佢就啊，原来喺呢个叫色境入边嗰啲系幻有嚟嘅。不是生命里面所有的真实来的。所以回到这个叫波野智是不是很重要呢？是啊。但是回复这个叫菩提波野之智，是不是表示这个人马上成佛？不是，只不过是要往成佛那条路呢，他已经起步了。未能够认回我们的菩提波野之智的那个叫凡夫，是不是来成佛那条路好远啊，他连门口都未入啊。那我们讲的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大势至菩萨乃至佛，所有所有的大家都是由哪里开始啊？菩提波野之智开始。大家明白吗？行不行？虚假大善知识是道见性，所以才要请这个叫做大善知识是道见性，即是指一个方向给我们跟着去行持，有一日我们大家都可以能够见性了。这个见性不是眼睛见到那个见，是自己亲自可以体会到，回到这个叫做真心自性，或者我们叫做佛性。你一去到这个叫做见性之下呢，简单讲， 这个波野字就显现了。经文前面讲话，菩提波野之智，世人本自有之。 大家都有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 曾经有一位禅师， 宋朝啊， 有一位出家人，是一位比丘，就叫做查灵毓和尚。当他开悟了见性的时候呢，他留下了一首偈语给后来的人。见性不是指真的有东西给他见到，是说他证悟到了。他证悟到什么？大家读一读来。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炉封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 他见性了。这个是该是如何的殊胜啊！ 我有明珠一颗， 这个明珠是讲我们各人的什么？ 真心自性， 我们各人个个都有的。 久被尘炉封锁，就是一路个人都在个色境里面，色境里面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当真的，在里面追逐完一生又追逐下一生，一路这样生生世世无有出头，直至到今朝尘尽光生，终于今天我开悟了，见性了。 换句说话，这个叫明珠一颗已经现前了， 就好比如刚才讲的他睡醒了， 照破山河万朵， 他终于看到生命里面所谓的真实，这个法界里面所发生的一切所谓的真实， 让人起码让我很感动的一个境界，也都是我很向往的。希望我们大家互勉之，都可以往这方面出发。 当知如人之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如有智。吾今为说摩诃波耶波罗蜜法，使汝等觉得智慧，至心谛听，吾为汝说。 上文是讲到请大善知识是道见性，而家跟住落嚟讲话，世间嘅人咧，大家都系讲紧法性本无差别。咁所谓呢个叫做是道见性，见呢个性系见咩性啊？佛性系嘛？ 你睇下祖师咧，一个见性嘅大善知识咧，佢对人嘅嗰个嘅怜悯啊，系几咁不一样。他说世间只有两种人而已，哪两种人啊？是迷和悟之间的差别而已。他不会说世间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有罪，一种就是没有罪，一种就是做了恶事，一种就做了好事，他不会这样说。何解？因为当这个人他是在个迷的当中，他一定会犯下他一生里面所谓的错事，可能是杀害了人，可能是伤害了人，可能是侵犯了人，乃至做出种种的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等等的这些事情出来，因为他迷了。但是只要他回到他自己的本来的智的话，这个人就马上可以成为智了。所以世间只有两种人而已，迷和悟。你悟的话，那你就马上成为一个智有智慧的人了。现在我们是文字上知道我们各人有个真心自性，而这个真心自性它附带了一个功德的，那个功德就是智慧和慈悲，它是附带了这个功德的。那怎样可以能够将一些文字的认知成为我们的行持呢？行持就是行为上，就是、哦、我见到一个人杀害生命、伤害其他生命，乃至用一些很卑鄙的手段去侵犯人家等等等等。如果我们会说因为这个人心迷，而导致到他自己种下种种要落地狱的种子，乃至他日他要受回同样的果报，他都不知道，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这个色境里面，他心迷了。 当我们对众生有这个体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与此同时是多多少少，我们是保留回我们对对方的那一点点的什么心啊？慈悲。而不会说我们对生命对人起了一个叫做哎呀不要信任啊，这人是这么衰的，你对他很没用的，他回到转头来会害我们的。你大家明白吗？但是并不表示说做好事那个就离开了心迷了，不是这样。做好事的人他在一个心迷的状况之下为自己种下他来世的福报，他继续在个轮回里面的。但是他做几多好事都好，他那个佛性会不会多一点？不会的。那他做几多伤天害理的事都好，他的佛性会不会因此而少一点？都不会的。那好了，世间里面除了人有这个佛性之外，还有什么是有这个佛性的？啊，天上会飞，地上会走，水里面会游的，全部都有这个佛性。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果报使然，让他们呢进入那种的生命的形态里面。天上会飞，哦，他做了一只雀，咁佢喺嗰个叫果报使然，喺个雀嘅境入面呢，嗰个色境入面呢，佢就用雀嘅色境入面去生存。嗱，我咁样讲啦，你比较容易啲理解嘅。我而家讲话我台上面嘅有呢杯叫做水，啊，呢杯叫暖水。因为我系凡夫，我系人。在这个叫人的色境里面，我看到个水，水就给我爱来做什么的？我来解渴的，因为这个是水。但是如果在条鱼那个色境里面，这个水就是它的家来的。如果在地狱的众生，这个这样的液体的状态的东西，在这个叫饿鬼的色境里面，这个不是水来的，这个是烧红了一个铁浆，他很想喝的，但是他喝不到的。在天人的色境里面，这个不是水来的，这个是甘露。甘露就是什么呢？喝了就不会肚饿，喝了又不会肥。冬天的话就会身体很暖，夏天的话喝了个人的身体很清凉很舒服，不会觉得很热，这是甘露水。最重要就是喝了能医百病，没病的就强身健体。在天人的色境里面，他看那个水就是这样。那就是说这个水在不同的生命形态，他们认识那样东西是不是不一样啊？为什么会不一样啊？因为各人的色境不一样。这个色境就是他的心识所接纳到的东西就是这样。只缘迷悟不同，所以世间在这个色境里面就会有如有智的分别。吾今为说摩诃波耶波罗蜜法，禅宗第六代祖师要为我们讲这个摩诃波耶波罗蜜法，使汝等觉得智慧，至心谛听，吾为汝说。大家就要听他开始传授这个叫波耶波罗蜜多的这个法门其实是什么来的。下堂我们在40页开始了，可以吗？好啊，阿弥陀佛。